眨下眼之后咧，八月份又会过去，所以我哋一定要快啲喺八月份嘅一啲嘅工作嘅进程啊，各样嘢做好啲，千祈就唔好浪费时间啊！我成日都系讲呢句噶啦，时间咧就唔等人嘅，时间走咗咧衰啊！唔等人之餘咧，仲不留痕跡啊！你想追都追唔翻，所以咧就好好地咧就珍惜我哋嘅時間啦嚇。咁啊，繼續今日朝頭早開始嘅晨光第一線，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做人咧，有陣時的而且確咧係要腳踏實地多啲，會係好啲啲。俾人哋感覺咧，就可能係穩重啦。無論你從事乜嘢嘅行業都好啦，咁啊都係覺得呢一樣呢個行動咧，呢、這個即係務實啲咧，可能會真係好啲嘅。不過有陣時咧，我哋都需要咧，就係將好多自己身上邊嘅嘢咧去放大，甚至乎係好誇張咁去放大。例如係啲乜嘢啊？例如係啲優點。所謂優點即係話，當你係一個懂得譬如把握時間、珍惜光陰嘅人，你將呢一樣嘢放大啊，好誇張咁樣去放大。又或者當你係好多執整啊，喺工作上好多執整，甚至乎係對一啲工作上嘅細節可以自性嘅細節都堅持嘅時候，呢、這個堅持你將佢放大，係啦，好誇張咁樣放大。咁啊，其實你見到好多無論係集團定還是係一啲大嘅老板啊，又或者系有好多人咧，佢话佢哋都系将呢啲咁微小嘅嘢咧，去到不断放大，将好嘅东西放大，将唔好嘅嘢咧就收埋，可能未必可以将嗰啲唔好嘅嘢咧就抹杀咗佢、消失咗佢嘅，唔得嘅，但系将佢收埋啊，冚住佢，令到大家嘅注意力只系放喺个优点上面，所以要将一啲自己嘅优点或者品牌嘅优点无限放大，咁你就发觉啊嗰、那个嘅好处或者嗰一种嘅魅力咧。就好快脆就会出到嚟，然后大家咧就会好好地认同，所以将好嘅东西去到放大咧，就唔会变成系一种负面嘅浮夸啦，就会变成一种咧美德啦。所以咧，睇嚟今日开始八月份啊，有啲乜嘢嘅计划想做嘅时候咧，喺入边揾出你自己或者团队嘅优点，将佢好好放大。早上的时间来到6:11，酷热天气警告在早上的时候当然继续生效，继续黐住我们吧。 错，各人们看看我，算命。 大娱乐家。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结之底你快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再存在吗？啊，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比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牺牲。 呢首歌曲去到开始，希望大家都系将自己优点好好地放大嘅浮夸。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减肥简直是不少男男女女的终身事业啊。如果你都喜欢漂亮的话，你一定要懂得选择饮食了。有医生就说，其实很多人瘦不到下来，因为一天的饮食内容可能真的吃不到什么营养，大多数都是摄取所谓空热量的食物。今早不如跟大家讲一下什么为之空热量啊。其实空热量的意思即是说食物的营养密度很低，这些食物主要是由糖和油脂组成，而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营养的物质流失了，导致到这些食物几乎得回很少或者没有营养，例如是维他命、矿物质、蛋白质、纤维或者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都没有的。若然长期缺乏这些营养素，就会导致人体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如果在营养角度出发，肥胖的人士有机会不是吸收得太多营养，反而是能量过剩，不过呢合并埋营养不良啊。营养素的缺失可以分为两大的类别，第一类就是维他命，而第二类呢就是矿物质了。其他常见的亦都包含了缺乏铁质、钙质和锌等等的微量元素。另外纤维质虽然人体是没办法吸收，不过纤维质就可以缓解食物的消化和吸收速度，这就可以促进到肠道的蠕动，帮助排便，所以是非常有效维持健康和减重的。至于头先所提到空热量的食物类别呢，大家就要听清楚了。第一类就是油炸食品了。油炸食物油脂含量相当高，高温油炸的过程亦都会破坏埋食材的营养素。第二个类别就是加工类的肉品了，好像肠仔啊、火腿啊等等。因为这些加工肉品糖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很高的，千祈不要以为它是肉就可以吸收到相应的蛋白质。 第三类就是白面包、糕点和饼干类了。这几类食品其实都是由糖、油脂组成的，所以根本就是典型空热量的代表。第四个类别就是大热天时大家都很喜欢喝的汽水和罐装果汁了。而最后一类就是零食类，好像大家很喜欢的薯片、爆谷等等，又或者是贪方便食的即食面、薯条，其实营养价值都很少的。如果想避免有隐性的饥饿感阻碍自己的瘦身计划，就要建议大家多些摄取多元的圆形食物，减少食物因为加工的过程造成的营养流失，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还要有足够的蛋白质，每日更加应该要摄取五份蔬果以上。最好的组合呢就是三份蔬菜两份水果，好好咁样喂饱自己嘅身体每个细胞，咁就可以远离失控嘅饥饿感，令到自己身体慢慢饱饱咁样瘦落嚟啦。 No. 24分啦，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候继续生效。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原来有一个咧，因为咁热嘅天气啊，容易导致叫做咧就季节性抑郁症啊。咁到底系啲咩嚟嘅咧？咁最近天气咧都热啊吓，咁甚至患上呢个夏季嘅季节性抑郁症咧，咁可能有啲人自己都唔知噶。同传统嘅抑郁症咧就不一样，了解多啲个人啊多正能量啊嘛。季节性抑郁症咧就系同天气有关啊，唔知同以前古代啲诗人咧。去到天气闷热啊，成日落雨咧，咁啊特别忧郁啊，其实有冇关系嘅咧吓？不过咧，因为季节性抑郁症而导致嘅抑郁咧，可能一般嚟讲啦吓，咁啊都会较为轻微嘅，大部分咧都无需服药咧就治疗，病人只系要学懂同疾病相处，调节翻生活嘅规律，咁就可以咧将呢个病情啊对生活嘅影响就减到最低噶啦。其实北欧都有很多地方就容易患上这些叫做季节性抑郁症，但其实天气炎热一样会有机会出现的。好像欧洲方面就因为天气可能譬如成日都没日头啊，又冻啊，搞到人就会有这种疾病。所以季节性抑郁症不只是冻或者不只是热的，其实温度和湿度都一样相当有关的，因为温度湿度就会影响到脑部那个调节传导物质啊，咁会令到我哋即系影响咗嗰个嘅心情嘅，咁可以咧就譬如令人感觉得到平静嘅褪黑素色咧就会减少啦。总之啊，一有啲咩问题嘅话咧，多啲谂翻啲开心啲嘅嘢，咁个人咧就容易调节翻，就冇咁容易成日忧郁噶啦。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应好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收歌屋前，这个时候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Bira 红馆演唱会大屏幕坠下事件，受伤舞蹈员李启贤仍然在伊丽莎白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大批警员同其他部门人员寻日晏昼到红馆搜证，警方话希望还原真相。政府表示调查重点包括涉事人士有冇疏忽失职。康文署助理署长领导的工作小组今日会举行首次会议，查找事故成因，提出建议并且跟进。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理事张慧婷表示 ，Mira 演唱会的承办商数量属于正常，即使有不同单位，如果知道问题出处，都会追查得到。歌手周国贤九月初在红馆举办三场演唱会，他透过团队回复本台查询话，会因应事件调整舞台，强调安全至上。网上流传片段，一名军装警员怀疑执勤的时候睡觉，片段所见，警员除了鞋，侧身躺在排成一列的三张座椅上面，配枪等的装备放置了在另一张座椅。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涉事人员已经被调往内勤职务，禁止配槍，又說收到舉報之後已經立即向涉事人員作出紀律調查。警方強調一向對警務人員的行為和紀律有嚴格規管，如果發現任何違反紀律規定的行為，必定嚴肅跟進秉公辦理。俄烏戰事持續，烏克蘭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市長說當地遭到俄軍猛烈炮擊，有酒店、體育館、學校和房屋遭到破壞，形容是俄軍至今對當地最猛烈轟炸。74歲富商雅達·圖爾斯基的寓所亦都被擊中，和妻子喪生。總統澤連斯基的顧問波多利亞克說，其中一枚導彈擊中雅達·圖爾斯基的睡房，认为俄军是故意针对这名商人。雅达·图尔斯基拥有一间从事谷物出口的公司，曾经获授予乌克兰英雄的称号。另外，在俄罗斯庆祝海军节之前，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市长说，乌军以无人机攻击俄军黑海舰队总部，至少五个人受伤，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海军节庆祝活动要取消。缅甸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根据宪法相关条款决定再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六个月。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内表示，国家恢复安宁依据宪法举行选举仍要需要时间，因此提出继续延长全国紧急状态。缅甸军方去年2月1日发动政变夺权，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全国民主联盟部分高层被军方扣押，军方随后宣布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国家权力被移交给敏昂莱。根据宪法，国家紧急状态最多可以持续两年，首次期限为一年，其后可以每半年延长一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最高两三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你知我都好鍾意即係網購㗎嘛。咁、啊、買完返嚟之後呢，你知最窄細就係乜嘢？ 嗰啲包裝囉。 就係囉。我最近呢就買咗一啲嘢呢，咁喺外地寄返嚟。咁佢哋呢寄返嚟好大盒。咁、我心諗點解咁大盒呢？其實我買咗好少嘢嘅啫。即係我買咗幾樣嘢，但係幾樣嘢嗰個體積都好細嘅。但係返到嚟呢，係真係成個一匹冷氣機咁大個包裝箱，點解咁厲害咧？跟住拆開又拆，拆開又拆，咁你即係佢哋又恐防咧，即係驚你哋嘅產品受到破壞啦。 係啊，係啊，係啊。 於是乎一個紙皮箱，裏邊再加一個紙皮箱，加個紙皮箱，再加啲防白即係防震嘅嗰啲發泡膠，跟住再有嗰啲即係最初以前冇嗰啲白白字嘅。 係啊。 而家直頭係巴巴棒啊嘛，即 係係啊係啊係啊，巴巴棒咁啊，係啊，吹漲咗咁啊， 更大噶嘛， 係啊， 即係嗰個體積，咁於是乎咧，一件係咁，兩件係咁，件件都係咁，買幾件嘢加埋咧，就一個大嘅箱。咁而家咧，即係拆完之後，淨係抌翻呢啲嘢都覺得好可惜。 係啊，其實我都行過咧，屋企附近嗰啲，譬如即係垃圾站咧，我都見到相當之多，因為真係好多人網購嘅，而家呢個年代。好多嗰啲箱啊、紙皮箱啊、嗰啲發泡膠啊、嗰啲咩筆筆紙，即係嗰啲防撞嗰啲嘢咧，其實真係非常之多。有好多甚至乎咧，因為可能買大件啲嘅，有埋啲木箱喺度添㗎。 啊，係啊， 係啊，就咁揼嘅就其實都係。 咁樣喎、啊，好啦，咁你而家話，喂，咁唔環保啊，浪費咁多資源啊。你試下，如果佢唔係咁樣包俾你，你又會點啊？ 又會鬧佢咯。 係咯，係咯。話你都唔注重嗰啲安全，或者唔注重件產品嘅質量。喂，嚟到都爛曬啦，你可能又會咁講 嘅 喎。 會唔會其實買即係網購嘅時候咧，其實可以選擇一個 item， 如果有就好啦。譬如我要而家都有得走餐具嘛，你 order 食物都可以我唔要多餘嘅防撞包裝咁樣，咁咪係啦。即係例如你嗰件嘢，你都見到佢根本上都冇乜機會爛嘅。可能多啲咁嘅 item click 下咧，可以幫下手喎、 哦。有啲網站已經有嘅， 我有噶啦。哦， 有啲網站已經有嘅，你可以揀少啲嘅。咁但係我已經係揀咗少啲嘅。如果唔係，係一部兩匹冷氣機嗰時嘅，就唔係一部。 你已經揀咗少啲嘅啦，原來 已經揀咗少啲嘅啦，已經係。 哇！咁真係好難搞喎、啊。我每次見到我都戥個地球好心痛啊。 係啊，但係呢樣嘢咧，即係你仲話都講咗啦。而家越嚟越多人係會網購 嘅。係啊， 其實你真係唔知點去改啊。嗱、咁你有疫情关系啦，又或者可能就算疫情过咗之后，我哋嘅生活习惯都改变咗啦， 同埋真係方便咗，係呀。 係呀、但只会越嚟越变本加厉，而唔会返就不如我哋唔好用啦、而係嗰句啦，当佢包得少啲嘅时候，你又会话喂，咁你都唔镜石住件嘢你就寄俾我，啲又会咁样讲，好两难㗎啫。 係呀，总之就自己买囉，一係就落铺头买得唔得呀。 咁就最好啦，譬如而家你去买棵菜、你都可能要胶袋啦、你自己带个送篮去袋落去㗎嘛。 係呀、即係用返呢啲咁嘅方法囉，即係好难搞啊！即係中哥头先讲有个 point 又好啱，你而家疫情呢就影响咗好多嘅叫常态，都已经唔係新嘅一啲常态，就变咗出嚟，因为大家鍾意网购啦，然后大家都多咗落 order， 就算你见到嗰个外卖佢本身都可能会收多你十几二十蚊嘅，你可能因为觉得喂时间真係快，送到上嚟喎，我照嗌啦咁样。同埋你买嘢都系㗎，你无论超级市场定还是上网买自己嘅嘢呢，都多咗人即係喺 internet 嗰度禁制买嘢呢，因为真係係呀，係真係好方便啊，而家走唔返转头㗎啦，以后都系咁㗎啦，肯定。 可能以后呢大家你又唔想改。又唔想嘈，咁跟住点样呢，就变成我哋买嘢嘅时候永远带住一份内疚呢去收我哋嘅网购囉。 都係喎、咁大家要收起自己嘅内疚先，然后再去收嗰份网购。 係你自己揀边样啦。 好，我哋返嚟继续讲过，继续研究过呢个问题。拜拜。 好啊。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啊，今日同大家讲下一样嘢。 我断估呢样嘢你唔会网购，宝石啊，梗系要自己睇过攞个上手，咁买金都系啦。以前啲人都咬下佢先啫。如果你 internet 嘅，咬鬼咬马咩？咬猫屎咩？系咪？好啦，宝石咧，好多人都中意嘅，闪闪发光啊，当然犀利啦。嗱，点解宝石会发光嘅咧？咁样首先咧，我哋要了解咗岩石先。岩石都含有好多唔同嘅矿物噶，咁啊，组成咗呢个地壳。矿物亦都有不同嘅结晶形态去到生长，包含咗石一至到多种元素，并且咧就系整齐排列噶，就好似钻石啊，只系由碳元素组成咁样。岩石包含咗多种矿物啦，咁啊，所以咧入边咧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形状嘅石嘅。宝石喺边一度嚟嘅咧？咁啊，宝石都可以由动植物嘅组织或者咧就分泌物形成噶。咁啊，好似有啲琥珀啦，琥珀咧就喺史前松树渗出一啲嘅汁液所形成嘅化石，有啲咧就更加保留咗，因为走避不及啊，而困住咗喺入边嘅一啲嘅叫昆虫嘅尸体。宝石都分好多种啊，有一种叫珍珠，咁啊当呢啲嘅珍珠嗰啲蚌啊受伤或者有异物，就好似沙粒寄生虫入侵嘅时候咧，佢就会分泌珍珠汁去到缝合伤口或者咧就隔离呢啲嘅异物嘅。所以睇下大自然真系好神秘，大型动物嘅牙，例如就系咩咧？象牙啦，象牙其实亦都咧就系归类为一种咧好神秘嘅宝石啊吓。好啦，咁啊讲翻嗰啲岩石嘅宝石，点样去开采咧？宝石一般咧就喺矿藏嗰度咧就采集噶。矿藏咧就系指宝石藏量啊丰富，可以大量生产宝石嘅地方，可以分为原生或者次生嘅一啲叫做矿场噶。原生嘅咧就好似例如系火山岩咁样啦，咁佢仍然停留喺初始形态嘅地方。咁啊采集嘅时候需要咧就移开一啲咧就系好多嗰啲不含宝石嘅岩石嘅，难度咧就较为高啦。咁产量亦都较为少嘅。另一种咧就系叫做次生矿藏，咁啊沉积岩喺河岸或者咧就系海底堆积咗一啲嘅沙层嘅唔同层面啦。宝石咧就喺黏土层、沙层底下嘅。咁所以咧，开采宝石咧非常非常之困难嘅，咁所以先至物以罕为贵嘛。下次再同你讲下咧，宝石入边嗰啲嘅结构。 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掌王，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Rolling like a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去开解？你靠边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地老，已经闯过秘境，只要振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转身，心不再受影杯。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幼稚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力打破你攰。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come， 能胜败，我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拍到天涯，可以透过天意安排，有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All hands on deck， 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ever going just a backtrack，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似我只猛兽般，那我更勇猛，我再懒去管。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会觉有更好，怎么比？最要紧，通通想不起。炒走了私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地暂，已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无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相信。 Yeah. 早上的时候找你一首歌曲来自山东卢汉庭的 King Kong， 跟各位听众一起看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的，市区最高的气温都会去到大概34度的，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雨势亦都就是有时颇大的，所以大家都留意着这个天气，接下来会有些变化。而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是低水平来的。另外要注意，当然就是继续生效的酷热天气警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 KOL 系列啊，邀请到咧就系电话身边亦都有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天口庆啦，虽然即系天文台都话嚟紧可能有机会就落下雨啦，都有机会降一降温嘅，但系始终天气都系热底啊，所谓热底嘅天气咧，哇，我之前咧睇过啲报道咧就话到咩话原来嗰啲电话咧，即系嗰啲智能电话喺咩35度温度底下用咧，就话咩电池会永久损害啊呢啲。咁我睇到梗系惊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一个行山人士嚟嘅，即系坦白讲，我行山嘅时候咧就要靠个 GPS 嘅。咁我梗系喺35度底下用过嘅电话啦。咁我哎呀弊家伙，咁系咪因为我之前就啱啱我电话都换咗粒电啊？唔知系咪因为成日都系咁样搞到粒电好快脆咧，就真系呱呱地咁样咧，关唔关事咧？阿图， 如果即系长时间喺一个咁高温嘅情况底下使用个手机咧，系真系会对个电池有一定嘅损害嘅。咁但系你都知啦，咁如果系呢啲场景底下，其实你都避免唔到嘅。 系啊，咁我嗰刻我梗系要安全要熄路先啦。咁但系喂，我都八卦先问咗呢样嘢先。其实智能电话咧，因为本身佢系玻璃面啊。咁嗰啲嘅玻璃面咧，其實曬到太陽咧，我都覺得好熱啊！嗱，先唔好講話啲電池係咪會爆炸，或者嗰個電係咪會壽命減少？其實入邊啲電路板咧，抵唔抵到咁熱㗎？ 嗱，咁如果你話電路板內熱咧，我相信應該冇絕答冇問題嘅。最驚咧係太熱嘅時候，跟住咧，如果係真係啲電池保養得唔好嘅時候，真係有機會著火啊！ 哦，电路板反而挨到咁热噶，呢个我成日都有啲疑问噶，你解决咗我呢个疑问先啦。 哦，电路板其实都真系可以耐热嘅，咁最多啊吓，最多太热嘅时候俾火烧咪融咯，咁但系我觉得冇太大嘅影响，反而系最担心嘅系电池，因为电池你一太热嘅时候咧。產生高温咧，咁佢哋抵受唔住就真係就會著火，甚至會爆炸啦。 係，咁到時就真係機毀人亡咁樣啦，即係嗰部機都冇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粒電池，我 feel 到佢開始熱嘅時候咧，咁我應該點做咧？我譬如我收埋佢，喂佢又真係熱喎，有冇啲咩高速降温方法啊？我吹佢都冇用㗎，嗰刻係咪先？ 咁又唔好話吹佢都冇用，咁啊好多方法嘅。咁當然啦，最主要啊，都係想快啲解決散熱嘅問題嘅啫。咁所以咧。第一样可以避免嘅时候就系直接俾太阳晒啦。 就唔好俾佢太阳晒落去啦。 系啦，直接避免俾太阳晒啦。咁跟住啦，就系、是、当然啦。如果你话诶、欸、你行山喎，咁呢啲在所难免噶啦。咁可以点咧？咁可以尝试咧，将个机壳拆咗佢先啦。咁跟住就只手就当然你揸稳啦，唔好俾个电话跌啦吓。咁跟住就尽量可以让到佢咧，唔好有啲嘢夹。隔熱阻住佢去散熱嘅， 係哦，即係好似我用兩隻手指揸住兩邊，即係電話兩邊，咁希望佢可以盡快散熱咁樣。 係啦，咁當然啦，仲有啲方法嘅，譬如可能你真係有需要啦，咁攞張濕濕地嘅紙巾啦，可能喺個後面嗰度印一印啦，咁樣咁亦都可以幫助散熱嘅。咁當然啦，坊間有一啲咧所謂嘅風扇底啦，咁都可以放喺個電話後面咧嚟到去散熱嘅。 即係真係冇辦法嘅老土啲，就係你揾嘢吹下佢啦，咁樣嘅 喎。係啊，其實係㗎，係㗎。 哦，會唔會有啲譬如嗱玻璃面就一定係吸熱啦？你係咁曬嘅時候，佢個光源亦都會將個熱力加倍。會唔會有啲叫做保護貼咧？其實佢可以除咗阻擋呢個藍光啊、紫外光之外，可以夾埋呢個熱力嘅咧？ 我覺得應該都有一定效果嘅，咁但係呢個真係要測試過先至知啦。咁當然啦， 如果佢係阻隔到紫外線，藍光，咁呢一啲嚟到去嘅，即係呢啲玻璃面啊，咁我覺得調翻轉佢應該都可以阻，即係阻隔到入去電話度嘅。咁但係始終啊，我覺得係陽光底下直曬，又或者係一個好熱嘅環境入面工作咧，其實呢一啲嘢咧，可能都幫助不大。 哦，咁如果真係一啲户外工作嘅人士，佢哋成日都需要用到个电话嘅时候，有冇啲乜嘢接冲啲嘅方法可以俾佢哋又参考下呢？ 有㗎，都如果真係呀，发觉个电话係好热啦，真係到辣手咁低呢，建议你即刻熄机啦。 熄机，哦，係呀，係呀，係 呀。係呀，我冇辦法啦，咁你一定要熄一熄先，等佢可以盡快降温，降咗温之后你先至再开返机啦，咁咁就会安全好多啦。 哦，咁啊，都系啊，始终即系个电话，如果你唔想佢突然之间无啦啦着火嘅话咧，真系见唔少、哦。特别喺咁热嘅天气底下咧，如果你佢又冇电，你又再插电，你再插电嘅时候，佢又再仲要再用紧佢嘅话咧，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咧，就喺坊间见得到。你天气热已经晒紧佢啦，插电佢又热，你插电就算唔晒太阳，佢都已经个电池会滚滚地噶啦。如果喺嗰一刻咧，就更加容易令到个电池咧真系着火、哦。 係啊，所以咧，千祈咧就唔好響部電話手，即係響個手機覺得熱嘅時候咧，繼續插電或者咧狂用電啦。咁如果唔係咧，只會增加個電話嘅電池嘅負荷咧，咁個電池咧就會損耗更加大。 咁有冇啲咩嘅方法咧，係可以令到個電池即係又保養得好啲，就係唔好俾佢曬，同埋即係我哋之前成日講過嘅就係用嘅時候咧，就盡量俾佢喺健康嘅狀態咁使用，係嘛？ 係啊，冇錯。咁當然啦，如果太高温或者太低温咧，其實都會對個電池嘅壽命咧有損害嘅。咁但係有啲位置你真係好難去避免嘅時候，就唯有減低佢嘅使用量啦。咁當然啦，你有啲位置真係冇辦法嘅，咁唯有就係定期去檢查電池嗰個質素啦。咁如果發覺個電池真係 效能都低啦，咁樣。 系啦，咁就唯有真系换个，咁就会安全好多啦。 有啲电话咧，其实当佢太热嘅时候咧，我自己都试过，个电话直头咧系同我讲，就系话佢因为太过高温啊，所以佢呢刻咧系不能够使用嘅。咁我记得印象之中系大概等十分钟左右啦，五至十分钟，跟住个电话咧就会正常翻，咁温度咧亦都降低咗嘅。咁呢个就大家真系要睇住啦吓。喂，我又谂到啲忽发奇想啊！而家其实好多电话咧，佢哋都系防水嘅。如果你话个电话太热嘅时候，即系如果电话有防水嘅，我就咁攞盆水凉凉地嘅，或者雪柜攞盆水出嚟就咁抌落去，其实会唔会仲快啊？ 嗱，咁啊，留意啦，千祈咧就唔好攞冰冻嘅水咧去浸电话，咁因为咧就会咧有机会啦，有啲潮湿嘅潮嗰啲潮湿嗰啲潮气啊，定系霞气咧就会咧侵入咗部电话度咧，咁当部电话湿咗喺入边湿咗嘅时候就出事啦，咁所以咧就系、是。避免一啲好凍嘅水，或者唔好千祈唔好咧，就放落個雪櫃度，咁啊，或者俾冷氣直接吹，以為咧可能即刻散熱，咁其實係對部電話咧更加損害 嘅。唉，好彩你都提一提啫，因為如果你用普通正常嘅恆温水咧，慢慢俾佢降咧，可能如果你嘅電話係防水啊，可能都仲幫到手，但反而越凍咧，就真係令到個電話入面啊出現一啲嘅濕氣嘅時候咧，就電路板咧一濕咗咧，就隨時真係短路啊，到時。 係啊，咁所以咧，當然啦，如果你真係好想快啲解決散熱嘅，都得嘅。你揾個唔漏水嘅密實袋，包住佢，咁跟住之後咧，你就可以再浸水或者沖水咧，咁亦都可以有散熱嘅效果。 哦，咁呢个方法啦，俾咗大家啦，但係要記住啊，如果用呢個叫沖水或者浸水嘅方法嘅時候，之前咧，第一應該睇清楚自己嘅電話係唔係防水。系啦，咁如果你嘅电话本身系好似我嗰啲啊唔防水嘅话咧，我就唔会选择用呢个方法啦。咁啊，但系如果你电话防水嘅，又觉得我平时冲凉都系就咁攞花洒肥，咁真系有好多人冲凉攞花洒食肥噶咯，而家 咁夸张啊！我未见过啊， 你有冇见过？我识唔少朋友都系噶，冲凉嗰阵时，洗咩又下下又攞酒精又剩啊！我成日同我冲凉一齐肥佢啊，咁样因为防水嘛，因为佢声称话又唔知咩五米潜水嗰啲咁样嘅，咁啊攞花洒肥佢咯，跟住。同我一起用同一條毛巾抹㗎，咁樣都有聽過，係啦。咁啊，呢啲叫做降温同埋清潔嘅方法啦，適隨轉變啦嚇。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咁啊，下次再講啦。唔該曬頭，拜拜。 放曬氣，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

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你一齐起身，一齐翻工，又一齐翻学。咁啊，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紧嘅。咁喺直播室入面呢，首先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啦，同埋 Barbie 都喺度。 係呀，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啦、啊、咁另外呢仲有我哋第三支咪，今日呢就俾交通组嘅 Toby 呢就霸住咗啦。 係呀、啊、早晨啊二台嘅 早晨啦、 啊。早晨。 係呀佢好犀利呀，佢抢入嚟呀，佢今朝好好精神啦、啊。 佢蹦蹦跳跳咁入嚟喎，今朝好精靈喎、啊。 梗係禮拜六嘅成日因为去玩睇你 IG 就知啦、 啊。但都好攰呀小白真 係。點講、 啊、玩都要用力㗎。 呢啲天氣都係㗎。其实外出咧付出咗汗水已经系好用力噶啦，已经好攰噶啦，而家 喺夏日炎炎，行两步出晒汗呀。 人哋翻工仲辛苦啦，喺出边嗰啲户外工作地方系咪？ 好尊敬啊，嗰啲人 尊敬系啊 ，respect。好，交通方面， 系 啊，OK， 咁啊讲下今日交通先，咁都有啲好消息嘅，咁咧就系因为咧大围积运街嘅水管急修就已经做完咗噶啦，积运街落山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大围段回旋处咧，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咗，咁隧道方面咧，暂时就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龙尾去到果栏嘅，喺港铁消息方面咧。由今日开始，机场快线系会加强所有时段嘅列车服务，至到15分钟一班车。系、欸、啊， 有冇讲话咩原因突然之间加强翻服务咧？ 点解咧？就系、是、因为要方便翻乘客啦，同埋工作人员往返机场同埋亚博馆啊！ 太好啦， 系啊， 系啊， 即系恢复翻咧，希望慢慢、啊、慢慢 最好多啲路线，唔单止净系港铁啦，巴士、因为之前都话过可能有啲班次有啲调整啦， 系啊， 而家都调整翻密啲啊。 其实我觉得咧，班次密啲亦都有另外一个好好嘅原因，就系因为咧，你谂下，如果疫情肆虐，大家就成日想保持距离，同埋希望每一架车或者每一个空间嘅人数少啲啦。咁、你班次密啲嘅时候，亦都意味住唔使咁逼咯。 系啊，咁啊，特别你都知而家即系东铁线咧，佢九卡啊嘛。如果能够再 有少咁几卡，其实我都好中意以前啲12卡车噶， 有边个 唔中意啊？真 系 冇咁逼咧，我觉得。 咁所以咪睇下可唔可以开翻密啲，咪、大家冇咁逼咯。 而家少咗好多时段有位坐，因为得翻九卡咧，成日都好似好多人企喺中间。 上水上车咯，唯有 系啦， 即系点啊？搭翻转头， 搭翻倒头车， 仲要过对面月台。 系啊，而家咧即系头等车厢咧，其实都冇乜位坐啊。 系啊， 系啊， 都坐得满。 即系特别头等车厢，大家更加唔 系 好想让位嘅。因为我都俾多咗钱，我都系因为想坐啫。 系啊，最无奈就系俾头等车厢个钱，仲要企，咁啊真系好无奈。 我都试过， 有啲系啊，我都试过，有啲人谂住企得舒服啲啦，咁样咯。 哦，即系。真系辛苦啊！其实咁样都系要企， 唔係因為你有小朋友咧，特別係疫情期間，你都唔想去咁逼嘅，有時真係。咁你會寧願即係放佢入去頭等車廂嗰度舒舒服服咯。 係 放佢入去，咁你自己就出翻去。 唔係，我都一定要入去，唔可以離開佢嘅。 嘟佢入去，拜拜。講少啲。港鐵嗰個加密咗之後嘅，仲有其他交通消息嘅，講埋先。 係，仲有其他交通消息嘅。咁啊，當然啦，調整嘅就唔止呢啲交通服務啦，都有啲新嘅嘢咧。上次嗱，繼續啦，小白咪話呢個運輸署有好多新嘅嘢嘅。 系啊。 咁今日咧嚟到第三日咧，都繼續講一啲新嘅措施啦。咁咧今日就講一樣嘢咧，就係呢個交通燈號嘅調節系統啊。 係。 咁就係咩咧？就係你知道我哋嗱，譬如喺啲十字路口咁樣，咁你或者唔好話十字路口啦，過馬路都好，有時候就要撳嗰個黃色嗰嚿嘢咧，咪就係可以等你快啲過到馬路，或者等你知道有人喺度啦，咁佢就會轉燈俾你噶嘛。係。咁而家咧運輸署就推出咗一個新嘅嗰啲雷達感應器啦，同埋一個熱能探測器啊。咁呢兩樣嘢可以做咩咧？就是当有行人去到马路的时候不需要再按那个电子行人过路器了。你走到过去它 sense 到你的话，那个手掣你会看到是自己着灯的。 得正啊。 得正啊，是啊。现在疫情其实大家人不好想按的嘛，它有污糟。 是啊。 有了这个系统就即刻一走过去自己着灯。 我很喜欢这个，因为其实那嚿嘢呢按几按不着的，有时拍好大力呢。 是啊。 是啊，因为有时 候。手动的嘛。 No, 它不是个个位感应得到的。 你按那些即是 touch 嗰啲 lift 咧，有啲唔係有啲唔係粒掣嚟嘅咩 ？high 下嗰啲咧，你會唔會撳唔到噶？ 都唔會嘅、哦，冬天可能差啲。 我見過有啲人真係撳嚟撳去撳唔到。 哇！跟住你懷疑嗰個人，佢 好陰功嘅位朋友，想搭 lift 啫。 我唔係諗到呢個方向喎，小白，你應該體温咁嘅。 係咯，嗬。 系啊，咁但系我见过有人用手臂都揿到嘅喎。 系啊， 系啊。 咁嗰个人可能真系好热血，我真系有啲冷血啦。我真系拍嘅都拍唔到啊，用力又唔得啦，感应又唔得啦。我有时要成只手咁样摆晒落去贴实晒，一阵佢先至会有嘟一声，跟住先着嘅咁。 哦，蛇同蜥蜴啊，你系。 我谂呢个帮到你喎，芭比呢个。 系啊，所以我 企喺度就 OK 喎，呢个。 系啊， 即系咯，系咯，除非真系 sense 芭比都 sense 到。 即系唔使话企喺个灯，唔使话企喺个灯附近嘅，你企喺个正常过马路嘅地方。 那個位置 都已經 sense 到啦。 我最近都享用咗另外一個服務喎，就係咧喺一啲咧我自己都幾驚嘅巴士嘅公共交通交匯處咧，有時你都好驚啲巴士出出入入咧，唔知轉左定轉右噶嘛。佢嗰啲燈位咧，之前都有一個咧，就係話咧佢紅燈嘅時候咧，會將佢嗰個投射燈咧投射個嗰個燈落地下。係啊，我就係享受咗嗰個服務，我自己親自咁樣體驗咗啦。我覺得好好，係 嘛？ 因為唔使望左望右，我個視線只要向前，我就見到嚟緊三個燈位都係著紅燈，我就知道唔好行啦。 係啦， 同埋你仲要企埋啲添。 系啊， 因为你唔想俾嗰盏灯射住你， 冇错啦， 你会企咁出咯。 如果对面有人影相影你咁，又古古怪怪咁样， 系啊，影到你红色咁样。 系啊，不过其实我觉得件事都系好嘅，因为佢真系要防一啲譬如玩紧手机嘅人，又戴住耳筒，咁你一行过嘅时候，玻璃面即刻反射， 系啊， 嗰个红光咁样，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帮到手。 系啊，我拖住小朋友都觉得好好咯，即系大家都有个意识可以企后少少，又可以一眼观测嘅时候容易啲，净系望一个方向睇到啲光就 OK 啦。 好积极，有好多新措施，之前都 好正。 嗰啲斑马线啦，跟住有红绿灯啦， 黄波灯啦，嗰个即系灯号， 冇错啦， 几好嘅系。 系啊，咁而家仲有个 sensor， 呢个 sensor 我都好中意，我会去试下嘅。 系啊，呢个 sensor 嗱，同埋原来咧会继续喺多啲嘅路口继续设置。 而家有冇话喺边个路口有？ 嗱，而家咧其实就嗰啲路口喺深水埗区就最多嘅，即系你系譬如嗰个西九龙中心对出嗰度啦，咁嗰度 嗰个十字路口 系啊，好多人噶嗰度，咁啊大家行过去自己着灯，咁同埋嗰度嗰啲雷达器咧，其实除咗监察到你行人之外咧，连个车流量都监察到嘅。佢总之咧 sense 到你附近啊边度多车啲咁样，咁佢就会嗰边绿灯先啦。 哇！ 等你可以嗰边啲车去得多啲， 要有好强嘅 AI 先做到。 系啊，又要计晒数咁样。 系啦，因为佢仲影响到附近嘅交通流量噶嘛。 系啊，其实系嘅，你呢盏灯放耐咗，咁可能后面又影响咗咁样。咁呢啲灯咧，当然啦，咁好嘅嘢，梗系要继续周围整啦。 要啊。 咁啊，运输署就话啦，将会下一组嘅灯咧，就会喺东涌市中心嗰度安装呢个系统啊。咁到时候咧，又会更加多人可以用到呢样嘢啦。企喺度就绿灯，即系可以揿咗个掣啦。 快啲咁样， 系啊，几好啊！ 旺角啊、尖沙咀都好多呢一类型嘅路口啊，或者港岛嗰边，譬如铜锣湾啊咁样。如果即系多啲地方可以嘅话，就更加便利啦。 梗系啦，系啊。其实有时候大家企咗喺度唔觉啫，你其实嗰样嘢可能存在咗喺你隔篱， 冇错， 就唔知道咁样，系啦。咁啊，同你讲一讲啦，都系好啲嘅。 好啊，好啊。不过十字路口仲有啲问题嘅，就系有阵时即系如果一齐绿灯嘅话咧，香港人都会有嘅习惯就系打斜过。 哦， 系啦，呢个即系我抛个问题出嚟啫，等我输住解决啦。 但系唔系方便啲。 啲咩真係打斜過？ 咁嗰度唔係俾你過㗎嘛，係咪㗎？係， 因為去。 譬如啲外國嘅，譬如日本咁，有啲真係打斜嘅線，你畫 佢有條 噶嘛， 係有個格仔噶嘛，白色 咁 樣。 咁佢嗰個就係黃格嚟噶嘛，唔 suppose 你咁樣過嘅。 係嘅，咁希望睇下會唔會改善到 啦 呢啲。 係啦，等嗰啲智者運輸署嘅智者又解決翻啦。 又係智者， 智者最犀利。好啦，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阿 O 今日有咩提示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神光听众 ，Barbie 系咪都喺度啊 ？Barbie 梗系喺度啦，一早翻嚟啦佢。 讲咁耐都唔知 道，唔系好听到啊，因为头先我去咗比较幽闭啲嘅。 哇，你而家都好似系唔系收得好好、啊、喎，确实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今日都系好天嘅，蓝天白云都有啦，咁啊有啲热啊吓，咁啊风亦都冇乜嘅，冇乜好激烈啊吓、嗯，所以。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注意多啲嘅补水啦，唔知酷热天嘅警告系咪已经生效咗咧？ 生效紧添啊！而家真系一直都热落去，唉、嗯，真系惨啊！ 咁即系饮下水啦，咁啊星期一就即系热辣辣，希望即系今个礼拜尾嘅时候就即系天气凉翻少少。其实上个礼拜都有两三日凉翻啲， 系啊系啊， 咁多 嘅。唔知有一日落雨，跟住突然间话啲氣温跌，跟住我仲記得唔知係咪將軍澳區啊，曾經跌到落24度。 係啊，星期六係涼咗啲啲嘅，有幾場雨。 嗰日我即刻走咗去跑步啊，涼啊嘛， 正 係啊，咁啊舒服下啦，咁希望啲天氣好少少，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你哋講啦，唔該曬。 好，唔該曬啊，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大概34度，都係熱噶嚇。咁、新界再高多兩三度，如果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要多加留意啦。咁啊，局部地區咧有驟雨，吹輕微至到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明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亦都系有时颇大噶噃。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水平即系空气好啦。另外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今日朝头早咧，咁啊7:20嘅时候，我哋晨光大学有精卫啊。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卫。 早晨，精卫。 早晨啊， 精卫。上个礼拜我听完你讲咧戏曲嘅文学性之后咧，我真系有翻屋企咧了解翻啲粤剧。喂，我发觉真系睇到啲深层意义出嚟啊，令到我更加有兴趣咧了解更加多咧戏曲嘅特性咯。 哎，咁啊太好啦，我嘅价值存在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仲有啲咩特性咧？ 嗱，我哋之前咧就讲咗虚拟性啦，亦都讲咗文学性啦。咁今次咧，我哋可以讲下粤剧嘅综合性。综合性你就咁听个字，你觉得系乜嘢？ 多元化啦，应该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咯。 冇错啦，咁啊，即系我哋讲呢啲特性嘅时候咧，其实综合性嘅艺术咧，唔单止净系粤剧有嘅、西方嘅音乐剧咧，其实都系嘅。咁啊，嗱，我哋攞音乐剧嚟到做比方先啦。音乐剧咧，大家可能会睇得多少少啦，即系我哋有 cat 啦，系咪？即系亦都有其他嘅 phantom 啦，系咪？即系呢一啲咧，大家系会谂到啊，佢哋要识个演员啦，佢要识唱歌啦、跳舞啦、做戏， 系 即三大范畴咧混咗入去，咁嚟到去学习嘅。咁、其实丁伟当年喺呢个演艺嘅时候，点解会拣呢、這个？粤剧嚟到做主修咧， 其实都几难，我觉得。 其实同音乐剧咧系好有关系 嘅。点解咧？ 因为我未去接触粤剧之前，我系学音乐剧嘅。 哦，系啊，咁大转变嘅，但系 我系学西方啲嘢嘅，即系无论系我系啦，或者话剧啊、音乐剧咁样。咁就系因为学完音乐剧之后，我就哇，原来综合性嘅艺术系咁好玩噶，同埋挑战系咁大噶。即系因为你对于一个演员嗰个要求，你要样样都 OK， 咁先至可以行得出个台噶嘛。 系啊，系啊。 咁当然你就梗系想争取到主要角色噶啦， 系啊， 就更要操好佢啦，系咪？如果你净系得跳好叻，咁可能你只系群众演员帮手跳咯吓。如果你可能唱，你可能有时只系一啲小角色帮手和唱下咁样。咁但系当我哋特别去即系谂翻啊粤剧嘅时候，当时我就对住个报名表粤剧。第一，我啊对于文化嘢我几中意嘅，即系我以前第一个感觉就同我上次芭比讲几靓咯， 系 系啦，即系谂下谂好似几靓咯，叮叮噔噔咁样咯吓，咁但系佢唱乜唔知咯，即系当时嘅我唔知啦， 系。 咁啊，后屘咧就谂谂下，唔系、哦，即系好似啊，都几大挑战喎、哦、吓。咁、呢个所以综合性上面咧，我就基于呢一样嘢咧，就拣咗即系啊粤剧嚟到去做主修嘅。 嗯 嗯嗯。咁入面学咗之后咧，就当然啦，唱、做、念、打，起码我净系讲一个演员基本凭把。口同埋你个身体、你都要应付到呢四样嘢先。 係。 咁唱做练打咁自不然啦，唱就係、即係我哋点样唱得靓啦，係咪、我哋成日都凭住即係一个标准嚟到去衡量一个伶人㗎嘛，就係佢嘅声色艺到底点样㗎嘛。 啲 声呢一定行先嘅。咁所以呢、這个唱呢我哋一定係唱。所以之前呢即係我哋都好几集呢就讨论过唔同腔口啦，即係即系啲点解佢哋可以自成一派，佢哋点样创作，所以喺呢个唱方面咧又要落功夫啦。咁、做就讲紧做手啦，吓咁啊做手嘅时间咧，其实咧有好多时啲人都话啊，戏曲入面咧包含埋跳舞嘅或者点样嘅，咁其实都会系一个范畴嚟嘅。咁粤剧嘅演员咧，佢哋嘅身段要求系高嘅， 系。 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就算好似前几集咧，我话我帮紧即系Chinese Dictionary 呢个 IG 嚟到去做佢哋嘅短片嘅时候，我教阿志文啦，即系阿 Mandy 啊黄志文嘅时候咧，佢都话吓乜咁礼嘅，咁喺佢角度好做礼咁样啦，真系嘅，即系嗰啲呢即系我哋咧只手打开咗两边之后咧，即系好似平时人哋度体操啊嘛，即系咧两只手打开咧度个距离咁嗰啲咧，咁、之后但系原来个位又前，个位又后，个位又前，个位又后，咁啊即系好似好奇奥咁样嘅，咁我哋咧。戏曲演员是要花好多功夫来到去找我们在身段上面呈现出来的那个美学的。 是。 即等于我们就这样站一个丁字步，我们都不是就这样站一个丁字步出来的。那我们有一些的假设我们要摆好它，那这些都是要操要去练的位置来的。练啦，练白啦，我们只是讲嘢呢我们都要好考究的。 是。 那第一样嘢啦，不可以这么多懒音啦。 咬字。 我们要咬文嚼字啦，咁除了咬文嚼字之外呢，咁我哋仲要有好多押韵噶嘛？系啦，咁喺戏曲文学上面咧，即系我哋又要有押韵啦。咁所以到底我哋凭讲对白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讲到入面嘅气势出嚟咧？咁有啲时候我哋又要念下诗咧。咁当然咧就唔系小学生、中学生去朗诵比赛嗰啲，即系。创诗明月光啫嘅咧， 唔系呢种 朗诵比赛就会呢一种噶嘛。咁我哋就唔系嘅，咁我哋系点样讲咧？咁我哋就要讲到个意境出嚟咧，反而就系讲到个意境之外，我哋最重要嘅咧就系同锣鼓配合啦。锣鼓点咧又系戏曲嘅一大特性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要凭住呢一啲位咧嚟到去讲好我哋嘅对白啦，我哋点样讲到有一个气氛出咗嚟嘅时候，可以俾个锣鼓撑咁样，即系配合得到咧，咁呢啲咧都系练呢一方面要注意嘅事啦。唱做练打咧，第四个范畴咧就打啦，咁啊打咧，头先我哋喺做嘅时候就讲埋，可能有啲跳舞啊，有啲中国舞嘅身段咧会融入咗入去啦。之外咧，如果喺打呢个范畴入面睇得最多嘅咧，当然就系我哋一啲把子功、弹子功啦。咁把子功、弹子功，其实丁伟咧寻日都练紧功嘅，系啦，我寻晚去教另一批学生去唱曲嘅时候咧，咁佢哋又话啊，老师你话你之前去上堂，系啊，我去上堂，我都去上紧堂，就系、我哋要。持续进修啊， 系不断进步 去练啊，冇错，同埋有太多嘅动作啦。其实喺戏曲嘅世界入面，我哋有太多嘢可以学。我哋点样每一个动作，我哋可以练到极致，呢个都系我哋对自己应该有嘅要求嚟。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打方面咧，就系攞啲刀枪剑棍吓咁嚟到打啦。咁其次就系一啲基本功嘅身段啦，譬如我哋踢条腿吓，我哋点样可以踢好条腿吓？咁呢啲咧都系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咁啊，所以。呢度咧系净系呢四个范畴吓，都呈现咗粤剧嘅嗰个综合性。其次，如果喺欣赏价值上面，我哋嘅服装啦吓，好早期我哋已经讲过一句说话就宁穿破莫穿错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咁 即系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服装到底应该点样穿戴咧？我哋嘅装扮应该系点样咧？我哋都有一定嘅规范嘅。咁啊，再加埋头先讲嘅锣鼓点啦，所以咧喺戏曲嘅舞台，无论台前幕后咧，都系包罗万有，所以佢嗰个综合性嗰个艺术价值好高，就系咁解啦。 咁啊，今朝早听咗阿精伟讲，原来有咁多综合性嘅价值之外咧，我谂其实即系大家以后去欣赏嘅时候咧，除咗去享受嗰个剧目咧，更加要欣赏。每一个演员背后曾经在这么多个范畴里面付出过的努力和汗水，真的很厉害，我觉得。 即系呢样嘢咧，就首先就大家要入剧场，我成日都讲啦。 系啊， 啲剧场嗰啲啊，粤剧到底系一门咩事先？其次咧，亦都系点解咁多戏曲演员佢哋其实嗰个艺术水平咧都比较高咧，可以插翻出嚟用。即系等于有啲时候你叫佢去唱支歌，即系唱支歌啊，就咁啊，即系又得。你叫佢去帮手跳段舞又得。 系 譬如可能因为我自己啦，我点解我而家喺影视上面发展，有好多时候咧，啲导演都中意揾我打。即系都会系有原因嘅，即系我哋可能打得靓啲吓，即系因为舞台系要美学呈现啊嘛，咁所以咧就会唔同咯。 明白晒啦，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精伟 ，thank you。 听完精伟讲之后咧，咁啊多咗对于粤剧嗰个认识咧，咁啊即系睇亲粤剧就知道点样去欣赏啦。 系啊，多咗唔同嘅角度咯，咁啊大家都可以试下啦，喺唔同艺术范畴嗰度咧了解多啲之后咧，亦都可以除咗睇个表面嗰阵啦，正如头先我都所讲啦，睇下人哋背后其实付出咗几多年嘅努力先至练到嗰个动作。 听得多识得咧，就睇下人哋嗰啲背后啊，甚至乎台前幕后嗰啲咧，到底做紧啲咩咧？ 系啊， 睇嘅就多好多啦吓。 亦都系嘅，成功需苦干啊，所以今朝早咧，如果你都准备出门口啊，或者已经出咗门口去工作当中，甚至乎而家做紧嘢准备收工嘅朋友咧，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啦。 系啊，出边29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而家先听咧7:30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合科学委员会今日将会开会，讨论3岁以下幼童系咪接种新冠疫苗嘅事宜。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话，支持为6个月至3岁幼童打针，认为喺临床数据上可行，应该相信科学。佢提到，美国疾控中心6月中已经通过俾6个月至5岁小童接种疫苗，至今未有严重事故发生。Mira 红馆演唱会大屏幕坠下事件，受伤舞蹈员李启贤仍然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大批警员和其他部门人员昨天下午到红馆搜证，警方说希望还原真相。政府表示调查重点包括涉事人士有没有疏忽失职。康文署助理署长领导的工作小组今日会举行首次会议，查找事故成因，提出建议并跟进。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理事张慧婷说， Mira 演唱会的承办商数量属于正常，就算有不同单位，如果知道问题出处都会追查得到。歌手周国贤9月初在红馆举办3场演唱会，他透过团队回复本台查询说，会因应事件对调整舞台，强调安全至上。今日是8.1建军节，求是杂志发表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5年前在庆祝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聚焦备战打仗，端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文章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造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会一如既往展开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都系车多，车龙就去到福亨村。咁喺港铁消息方面，由今日开始，机场快线咧将会加强所有时段嘅列车服务，至到15分钟一班车，方便翻乘客同埋工作人员往返机场或者亚博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系叶柏强医生，新冠疫苗系避免接种感染。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日本人气女子组合超心动宣传部。 我的孩子超心动宣传部， 一起揭开成为人气组合的秘密，用歌曲为香港乐迷打气。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泉号，超心动宣传部歌曲音乐特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哎呀，而家讲个天气先，哇，29度啊，相对湿度77%。其他唔使講住啦，最緊要講咗呢個酷熱天氣警告都喺度啊， 都好耐啦， 都掛到攰啦， 都掛到攰啦。不過嚟緊，我相信佢都應該會有啲機會休息下 嘅。講埋跟住點啊？ 天晴啦，日間酷熱啊，市區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34度嘅，新界都係嗰句啦，再高多兩三度啊嚇。咁啊，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到和緩嘅西南風。咁啊，展望咯，明日天氣酷熱啊，去到本週中後期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啦， 咁应该会降，即系降温啦， 系啊，攞啲水淋熄佢嘛，我哋酷热天气警告。 唔系可唔可以成日揾想好想揾啲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问一问咧？点解永远都系新界高两三度？ 哦，有 冻咧又低两三度。 曾经有解释过噶，系啊，我揾翻个解释翻俾你听。 系啊，系咪同嗰个地形有关？ 同地形系有关嘅，系啊。 好啦，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直播室有梁明忠、阿欧同埋小白白元浩都喺度嘅。 系咁啊，今日讲下呢、這、一个关于朝头早食早餐咧，嗰啲热饮冻饮嗰啲嘢啊，好唔好啊？咁啊，话说咧，网民咧都真系有讲，咁啊话咧，呢一个早餐咧，如果你早餐系饮热饮嘅话咧，咁啊代表咧你系一种人，饮冻饮嘅咧。又是另一種人， 簡單啦、啊， 係咪啊？ 飲熱飲嘅係老人啦、啊，飲凍飲嘅係僆仔咯，實係咁樣分啦、 啊。咦？但我細個嘅時候咧、嗯，即係我講緊真係小學、中學嘅時候咧，我朝頭早飲嘢咧，我都會飲熱飲嘅、哦。 你中意啫係嘛？ 我可能係因為由細到大中意飲飲嗰啲紅茶。唔知点解嘅红茶喎，即系 夏天都系饮热饮啊。 系啊，夏唔系朝头早嗰杯。 系啦系啦， 朝 头 早 嗰 杯系啊，因为可能即系唔知啊，屋企家族问题啦，咁啊细个成日都系饮嗰啲我之前都有讲过，咩嗰啲南洋人好中意饮嗰啲叫 Demanis 嘛，好甜嗰啲嘅红茶嘅。 出得街噶系嘛？ 出得街，出得街，出得街，甜红茶嗰啲叫做好啱你饮啊，钟哥。 Demanis， 因为佢哋咧落好多糖。我細個飲係啊，我細個飲嗰陣時候都係就係落砂糖啫嘛。佢哋如果喺當地嘅時候咧，佢哋就落糖漿去沖呢一個嘅紅茶嘅，即係另外一個甜度嚟嘅，嗰個第二個境界嚟㗎。我去唔到啊嗰個， 等我去啊， 等你去啊，交俾你啊。 嗱，咁啊，你哋頭先都有講啦，就係話如果飲熱飲咧，就係長者係 啦， 或者成熟嘅人啦，你好少見到啲年輕人飲啲熱嘢嘅。 石身啊嘛，飲熱飲 係啦， 靚姐覺得有乜所謂啊？係啊，凍飲。咁啊，梗系夏天， 跟住嚓一声， 系啊， 系啊，淋湿啲内脏。 嚟到2022年咧，我估呢个解读咧有少少唔同。 吓、 你听完之后咧，你可能都会认同咗呢一个说法。即系饮热饮，除咗代表系年长之外啦，仲可能系代表咧中产或者老板。点解啊？网民系咁样讲，佢讲完之后咧，佢讲埋个原因之后，我认同嘅。 我哋听下先。 我讲埋个原因出嚟先， 讲埋先。 个原因咧就系因为热饮咧可以慢慢享受人生。 嗯， 哦，即系冻饮一定要快啲入，如果唔系啲冰一融咗咧，咁就会淡啊咁样系嘛。 哦， 除此以外咧，其实冻饮咧，你好多时候外卖杯拎走啦。 嗯， 你攞住杯热嘅外卖咧，其实你系比较麻烦一啲嘅。 嗯， 嗱，老实讲喺香港，你攞住杯冻柠茶。你喺中環行過啦，你最多隻手濕啫，但你唔驚打寫乜滯嘅 ，suppose 嚇。但係咧熱飲咧容易打寫啲嘅， 會打寫啊嘛。 係啦，會容易啲，所以咧熱飲咧通常都係啲老闆，佢坐喺個餐廳入邊，茶餐廳又好啦，餐廳又好，慢慢品嚐。如果你咧即係作為一個打工仔咧，其實咧你係一定要飲凍飲。点解咧？ 因为冇时间啊！ 你快啲啜两啖，你好翻工啦，你迟到啦。 但你讲嘅冇抵触噶，阿欧即系中意饮热饮嘅，我就话系老人，你就话系中产或者系老板， 系 冇抵触噶。因为通常 系老板又系中产， 唔系因为通常老板同中产 咧，自雇人士 通常老板同中产已经系老人嚟噶啦。你几多见到个僆仔话其实咧我系一个中产嚟嘅，你唔会噶嘛？佢唔会觉得自己系一个中产，所以。去到嗰、那個即係叫做叫做財富叫做中產，又或者係嗰個身份係一個老闆，佢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啦， 係啊， 所以佢飲凍飲飲熱飲又好應該嘅喎， 係啊，不過我都認同即係話熱飲慢慢嘆啊，因為你即係凍飲咧，一諗你就可以咕嚕一聲飲咗嘛。雖然飲凍飲咧都仲有啲方法可以慢慢飲嘅，咁就係例如你沖嘅時候，你特登沖濃啲啦，又或者而家其實而家坊間有好多茶記咧，佢哋都好有心，因為佢哋將就算你譬如凍檸茶，佢哋嗰啲冰都係落翻凍檸茶去幫你整噶嘛， 好少嘅啫。 係啊，咁如果你揾嗰啲嘅，咁你咪可以凍飲，你都可以慢慢享受人生，唔使驚淡曬咯。 有幾多間係咁啊？ 少都有， 少都有。唔係小白嗰個説法都啱嘅，不過咧又有另一波嘅討論啦。咁你話哇，中產有錢人咧就飲熱飲喎，反而因為享受人生啊嘛。咁另一班嘅網民就出嚟計啦。究竟時間值錢啲啊，定係錢值錢啲啊？嗱，因為咧凍飲咧，今時今日咧唔係加一蚊噶啦， 三蚊啊， 加三蚊啊， 最少啊。 我有去過一啲茶餐廳加四蚊或者五蚊添。咁但係熱飲咧就唔使俾唔使再額外收錢。 唔使附加費啊。 咁你覺得即係究竟 边一个先系真中产咧？边个先系真老板咧？咁样， 我会自己带兵去啦。如果咁样，你俾杯热饮我，我自己攞个冰袋出嚟倒落去。 系， 喂，我自己屋企整啊，都唔使五蚊啊。 系啊， 即系三蚊都随时唔需要。 系啊，呢、這个真系不明文规定嚟嘅，即系大家又喺度谂住冻饮要加钱，其实。唔同地方啦，你話世界好多地方嘅話，有啲地方就覺得其實凍飲我俾你就唔收錢嘅、反而熱飲咧就覺得辛苦，因為熱咧有個過程就係要煲過嘛，咁、你煲過亦都有用咗啲燃料去到做嘛，咁以前就都有呢啲諗法嘅，香港就向咗凍嗰邊就要收錢。 香港凍嗰個原因咧，等我講解一下啦。嗰啲茶餐廳老闆咧，其實講咗好多次噶啦，點解當年咧凍飲要加錢咧？因為咧嗰陣時咧。制冷嘅技術咧冇咁高超，唔係咁多雪櫃，個雪櫃亦都冇咁大啊、所以冰咧係珍貴過佢 真係貴啲嘅， 係啦，佢真係不一學嗱、你譬如你飲嗰啲 奶茶咁樣， 咩甜咁樣或者。咩 即刻 喝咩 係啊，即刻嚟 嗰啲咁其實佢不一學粉嘅俾你啫嘛，咁。跟住個老闆就會同啲員工講：嗱、粉貴啲定係粒冰貴啲啊？有一個年代真係粒冰貴啲喎。 哦，係啊。 咁當然 技術問題啦，係 啦，因為個製冷技術啦。但係去到今時今日，一定唔會係粒冰貴啲，係 咪 先？咁啊，即係攞嚟衰啦，真係即係。咁而家你明明係嗰啲係平咗，你唔減翻價。我成日都話好似嗰啲汽車入嘅汽油咁樣啊嘛。哦，你汽油加價，你就即刻加。汽油減翻，你又唔減，個原因就係話咩啊？我哋人工冇減到啊嘛，永遠都係咁樣講噶嘛。所以啲電即係入汽車入嘅汽油咧，永遠一年裏邊嘅升幅係加，永遠好少係減噶嘛。 係啊， 即係既然係減咗，你咪減翻咯。你整嗰粒冰都係㗎，係減翻你咪減翻佢咯。即係而家嗰個成本係低咗㗎啦嘛，咁唔應該收三蚊或者五蚊㗎嘛，咁應該係都要仲繼續加落去咧。 走唔翻轉頭㗎啦， 係啊，呢個世界都係咁啊，好多機制都係可加不可減，係啦，冇可加可減機制，可加不可減機制咧適用喺油啊、冰啊。 可加可減留翻嚟講熱啦， 唔好講話係咪對身體好先啊？即係譬如話你成日都話飲熱飲身體好啲，飲凍飲身體冇咁好啊，即係傷身。咁样啊，我哋唔讲呢一样嘢，净系讲早餐啫。晏昼热辣辣，好多时候，喂，我天热我都顶唔顺，都要饮杯冻饮啊。但系早餐，无论天气热定冻咧，其实我都觉得以享受嘅角度去睇，系饮热饮好啲嘅。 呢个我承认， 即系享受噶，享受嘅感觉啊。 中餐咯，老板咯， 系佢老板 食咗呢个叫网民嘅说法啦，咁样。即你真係嘆緊一杯茶或者嘆緊一杯啡啊嘛， 好簡單一個道理啫。如果你飲凍飲，基本上你就唔需要等啦，你就會好快。咁你成份早餐唔會淨係飲杯嘢好快，食啲嘢慢噶嘛。咁你既然飲杯嘢咁快，你食嗰啖腸仔你都會快啦。咁你成份早餐就會好快，咁就會有一種好趕嘅感覺。但係一日裏邊第一餐已經咁攰咧，其實好辛苦嘅。咁即係以前僆仔嘅冇得我講啊，僆仔你翻學，哎呀瞓多兩秒鐘，跟住又驚遲到，翻到學校有得食就好快啲食啦，即係要快啲食啊嘛，驚遲到啊嘛。咁但係如果你有翻即係有翻咁上下充足嘅時間或者年紀咧。輕鬆啲，慢慢嘆下， 係又唔係即未必淨係嘆嘅。咁你慢慢食，其實亦都係可以令到你個人頭腦清醒啲啊。係㗎，係啊。不過我淨係覺得，如果你飲熱飲咧，未必淨係代表你中產，可能只係代表你中年啫喎。 係啊， 咪係咯， 係啊，因為 養生 養生啊嘛，呢個角度好啲。 不過咧，即係你嗰啲説法都啱嘅。不過去到茶餐廳咧，其實我覺得今時今日咧，嗰只熱嗰只杯啊，因為你譬如叫杯奶茶、叫杯咖啡，咪用啲好厚嗰啲瓦杯嘅。其實咧喺夏天就唔 work 嘅，要冬天先好用咯。嗱、冬天俾 keep warm 啊嘛，因為嗰個温度咧就係同你講可以留住啊杯奶茶嘅温度，或者留住杯咖啡嘅温度。咁但夏天咧你仲留住温度，我已經成依家幾多啦？29度啊， 29度， 即係可能過咗一陣間30几度，跟住我又要熱辣辣咁樣飲到出曬汗咁，為乜咧？咁所以咧，我建議咧啲茶餐廳啲熱飲咧，其實喺夏天嘅時候咧。用翻啲薄啲嘅杯，即系冇咁保温嘅杯。你冬天咧先用翻啲厚揼揼嗰啲瓦杯出嚟咧，可能會幫到手。 又唔得， 驚辣水喎！有陣時我又驚。 唔係啊，因為你嗰杯奶茶真係要用嗰啲厚嘅杯咧，我唔理佢保温定乜嘢啊， 咁先好飲係咪？ 係啊，外觀上係真係爭啲㗎。 係不過即係呢個就係睇下大家即係飲嘅方法係點啦。但網民都仲有一個説法，個説法咧就係話如果你夏天嘅時候咧可以飲。熱飲咧，其實咧，你除咗年紀到一定嘅程度之外咧，其實你對人生咧 都有一个叫哲学的领悟。点解呢？就是因为呢好多嘢呢热辣辣摆到嚟你面前嘅时候呢，你冇好好嘅珍惜呢，跟住呢佢就会人走茶凉。 哎呀，去到咁样。 去到咁 唏嘘嘅梦。 估唔到一杯热奶茶或者一杯热咖啡呢悟出人生来啊。 咁、哦、即係如果我叫一杯冻奶茶。再叫一杯冻诶热奶茶摆喺度，就可以同一时间喺茶餐厅感受到人情嘅冷暖。 系 啊，一次过满足晒， 即系感受埋人生添。 系啊， 系啊。 跟住唔系啊，我想讲咧有啊，我记得有一次咧， 我都系食餐饭啫。 系啊， 我记得 好 heavy、啊。 有一次咧喺茶餐厅咧，有一个店员啊，有一个嗰啲侍应啊，就走过嚟啦。我听到啊，佢话哇咁热嘅天气，你仲饮热嘢？加啲錢好啲，唔好慳，有啲錢唔可以慳咁、啊、樣。即係我真係聽到咁嘅説法、啊 嗯， 但可能嗰個朋友仔係執迷飲熱飲咧、嗯，或者佢老闆咧，或者佢中產咧咁、啊、樣。佢講呢句説話好似有啲唔係咁好喎、啊，呢、這個建議我覺得係 即係等於嗰啲咩廚師推介啊嘛？點解你唔叫廚師推介啊？係、嗯、 啊， 我剩翻啲餸啊嘛，可能佢嗰日啲冰多咗，點解你唔叫凍飲啊？ 啊， 幫你講兩句啫、 啊，真係一種藝術嚟。 冇錯，冇錯，冇錯。 如此孤单。 周杰伦啊，最伟大的作品，妈咪今日系咪都系讲啲饮食嘢先啊？星期一啊， 喂嗱，我真系想讲下饮饮食食嘅、你知啦，星期一咧一个星期一开始，好多打工仔咧放完个 weekend 周末之后咧，可能都要等到咧星期五先至可以再出去食饭啦，可以食得尽兴啲啦。 饭就日日都有得食嘅，不过冇得食啲好啲嘅嘢。 唔系、啊，我自己真系有个咁嘅心态嘅、啊，我咧而家系唔够胆喺 weekdays 嘅时候出去逼啊，同埋咧会觉得咧等位咧系一种嘥时间，我个心底里会觉得有种倒数要早。啲翻屋企瞓觉，提朝早啲起身。 我都认同阿 Barbie 讲呢个， 系咪啊？ 除咗等位之外咧，因为你都知道，即系我哋少咗个人啦，陈光、 有责任噶嘛？ 有系啊，爱定系责任，我两样都有，系冇钱啫。我咧想打边 事啫， 我一至五啊，啲 friend 要我打边炉，全部推晒。 系啊，我都系、啊。 你都识得讲，你都识得讲啦，你两个 咩啫？ 你哋都有 friend 约你哋出去打边炉，系你哋唔去啫。 张哥，即系几时食饭啊？ 我哋正话讲人多啊，今日得唔得闲啊？由今日开始去到礼拜四，你话礼拜五开始先讲人去啊嘛，去到礼拜四，大家出去旺角，你睇下有边间铺头少人啦而家。 系、哦、啊，即系大家心态唔一样啦。咁、我就唔会啦。 嚟紧又会好啲啦，八月七号又有消费券啦，第二期咁样。已经收到短信，大家又收到钱，收到钱就应该用下嘅， 即刻宽容咗啲笑容， 即刻唔同咗。 喂，但系嗱，通常如果大家谂住出去食饭咧，就梗系拣一啲咧，经已会难得咧，即系话叫做咧千载难逢，应该服务又正啦，嘢食又好味啦，环境又优美啦嘅地方去食嘢啦。好啦，如果 唔贪啦， 咩话唔好咩？ 冇咁贪心啦。 咁啊，咁我嚟一个大反转， 好乜嘢又难食， 食啲又差啦，个 地方又 暗 苛， 又贵啦，贵价唔饱啦，嗰啲地方系咪？ 喂，你唔好话，我今朝早就系想讲呢样嘢。你知唔知咧？澳洲有一间餐厅咧，超级多人排队，慕名而去。呢间餐厅嘅宗旨咧，佢嗰个净有讲嘅服务宗旨贴咗出嚟嘅。我哋承诺，我哋冇必要得罪晒所有客人。 哦， 系啊，即系佢个宗旨就系话，总之你嚟到咧，就会得到呢一种咁样嘅待遇啦。但竟然咧，我见到佢系完全系座无虚席之余咧，而且啲人咧非常之推介啦。佢而家佢净咧红到开分店由澳洲系开到去英国噶啦，已经系、啊原来佢就话咧，点解为之得罪晒所有人咧？佢真系有例子嗱，啲顾客嘅评语就系话，哇，劲中意呢间餐厅啊，因为你入到去咧会俾人闹啦，落单未啊咁样啦，啲送菜摆低嘅时候都会噗一声，然之后你嘢会跌出嚟嘅，即系净系差到咁样。然之后咧叫极啲侍应过嚟落单咧就十问九唔应啦，态度恶劣啦，黑面啦，全间餐厅冇人有笑容嘅。 几好啊，我觉得 点解 系几好啊？可以试下呢一种，即系有啲受虐嘅感觉啊， 好明显 被虐待嘅感觉啊， 好明显。Barbie 讲呢间餐厅咧，佢呢个应该系专登做成咁样， 系啊， 即系当系一个噱头啊，吸引你嚟啊，态度差。 喂，但我想话咧，我最接受唔到就系话咧，佢走嘅时候咧，唔系同你讲拜拜话，即系净用啲好差嘅语言同你讲啦， 出唔出得街噶？ 佢 喂，你走嘅时候，佢讲粗口同你讲，走啊，走啊！哇！佢真系做戏做全套喎， 系啊， 加个粗口字好容易噶嘛。 入边有啲演员嚟，唔止系侍应咁简单。 系啊，佢就闹佢走，佢话你有冇再翻嚟啊？咁样咯， 招来嚟嘅啫， 系咪啊？ 系啦， 依家网上真系兴咁样啊！即系譬如你见啲网红咧，有啲啊主张自己丑样啊，有啲啊主张自己恶啊，有啲啊主张自己咧啡啊咁样咧。总之呢啲流流爆爆啊、核核突突嘅嘢咧，一被呢个放大镜放大咧，就会成为一个卖点。 系啊， 都系 好简单。你呢度可能咧，我估佢应该系专登做成。 佢肯定系专登做成嘅。 叫佢哋嚟香港取下经，即系嗰间餐厅，佢哋唔使专登做噶。跟住老板应该会同佢哋讲，正常咁做啦。 系咁样， 正常咁做已经系咁样。你使乜专登做到咁样啫？ 喂，唔系，但系嗰间餐厅呢一两年咧，因为疫情咧系有改善咗啲态度， 有礼貌咗嘛 ？Nice，nice。佢對我咁好啊，唔想再去啊，差啲。 佢而家呢間喺澳洲，又係澳洲。呢間澳洲間係咪 franchise 啊？ 其實 佢嗰個賣咗去嗰邊咁樣做啊。 差唔多，我諗到。 會唔會澳洲嘅文化係咁？你有冇諗過？只要你一間餅店加澳洲， 就係咁樣啊！ 賣餅嗰個人都黑口黑面啲啊， 唔關事嘅。 應該唔關事嘅。但係咧，嗱，其實咧，啲人都有講話點解會咁想去呢一間餐廳嘅？一來咧就係學你話齋咧，因為嗰個招來嘅賣點咧，啲人覺得好好。同埋咧，另外佢反而係同我嘅心態調轉，即係我就 会觉得唉、哎，平时做嘢已经咁攰，梗系希望俾人 serve 下啦。即系去到嘅时候咧，有啲人礼貌周周咁出到嚟啦，又笑容满面咁样，即系接你入去啦。你会觉得有种放松同埋唔使谂嘅感觉啦。啲、人就系话咧，入到去咧就好似可以训练到自己咧喺日头，即系日常嘅啲工作场所里边咧，面对住一啲咁 mean 嘅人，或者有人闹你嘅时候咧，你嗰个服务咧就系入去享受，然之后你可以闹翻转头。 唔使咁辛苦啊，过嚟同我一齐做系咪得咯？我都可以俾呢啲咁样嘅态度同佢工作噶嘛。 喂，咁不如你开一间咁嘅餐厅 系咯？ 哇，咁样啊， 咁都 OK 喎，钟哥。 嗱，等等先，我觉得香港 work 唔 work 咧？我觉得未必 work 喎， 即系可能会闹交咯，日日都 会啊， 可能闹到唔系净系嗰个主题咁简单。 系啦，一系个主题咧就唔系俾人闹，系互相闹，互相闹个主题 ，beat 一 beat 佢， 呢个得谂喎， 系咪啊？ 即系茶都唔使饮啊！ 哇，有啲人咧真系好中意闹交噶， 入边有个掉杯啊、掉碟区咁啊嘛。 同埋咧，我有阵时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会听到其他啲情侣有阵时都会有少少口角。跟住咧，个男仔或者个女仔即系做咩啊？你今日咩心情啊？ 跟住个女仔就缩个膊头，唔好掂我， 唔好掂我。跟住你即系搵交嗌啫。哇，系啊，我系搵交嗌。通常嗰啲对白系咁啊， 真系搵交嗌。 原来搵交嗌咧可以成为一个 topic 啊， 易到搵工咁样。 喂，其实 OK 喎，你咁样讲落咧，其实咧阿 O 又讲得啱。我都基本上咧搭亲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最少见到有一个人闹交。 不过你阿 Barry 讲可以话即系嗰啲餐厅嘅服务唔好啊。咁其实咧世界各地，澳洲又好，或者西班牙、歐洲、美國 都有啦， 舉啲遠啲嘅例，北極又南極又好，你有 冇鋪頭啊？冇鋪頭啊？ 即係冇鋪頭嘅咩？ 冇鋪頭啊嘛！ 遊客嗰啲 souvenir 冇啦，冇鋪頭啊！北極係一個完全係淨化嘅地方啊嘛，咁啊邊個地方都有啲唔好嘅。咁其實調翻轉頭，如果一個極度好。招呼嘅鋪頭同一個極度差招呼嘅鋪頭，其實我哋都唔中意嘅。 係啊， 即係個太好招呼嘅，其實你都覺得有距離，覺得好辛苦。太差當然又係好似受氣咁樣。 係啊， 所以我成日覺得呢啲咧，中間就最 perfect，即係你唔好太過禮貌，亦都唔好太過差。我就係一種咧好自然食嘢嘅感覺。 即係 just right 係嘛？即係不能夠太多，太多我覺得你做作，太差我又自己覺得個心好似唔係幾舒服咁樣。 所有嘢都剛剛好啊。 係啊，即係你去食嘢。太甜又唔得，唔甜又唔可以咁样，咩都要中间啊嘛。 系咁，所以即系你话依家，譬如喺茶餐厅嗰度谂住叫个早餐 A 食嘅你咧，你所有嘢都安安分分，你唔好叫得咁撩楞。我琴日喺茶餐厅有个师傅啊，叫啲好撩楞咩啊？鸳鸯多啡少奶。小甜 多啡自然少奶啦，系嘛？其实 系啊， 我侍应啊，你即刻咪冲啊！ 哦，真系咁撩楞嘅咁啊！朝头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食个靓早餐啦。 又话在目前的局势下，俄罗斯要采取相应迅速和果断的行动。普京又签署两份海军法令，表明俄罗斯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和北约。俄罗斯首要是发展和印度的战略和海军合作，也都要和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区内国家加强合作。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52，瑞士法郎8.24，澳元5.473，加元6.126，新西兰元4.932，欧元8.016。每百日元对港元5.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9点，跌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75美元，卖出1761.26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此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翠丝集结在济州至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朝鲜半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首尔至西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黄海。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日管道入口车多，

8:10 十分酷熱天氣警告咧繼續生效啦。小白同埋鐘哥一齊請我哋嘉賓出場啦。今日有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金股匯市場啊。早晨，温生。 早晨，温卓。 早晨，培哥。早晨。 早晨，小白。 早晨。 咁今日咧先嚟跟進下上個禮拜咧有兩個嚟自美國嘅消息咧，大家都會特別關注啦。首先咧就係聯儲局嘅議息結果啦。第二咧當然係美國公布嘅第二季 GDP 咁啊，兩件事件當然要交俾咧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冇错啦，上个星期嚟讲过咧，我相信大家都见到啦，联储局咧喺个议息会之后咧就提出啦，佢就提出咩咧？佢就话放慢加息嘅节奏咁样样。咁即系啲人都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嚟讲，我咧就随即就感受到咧，就话诶，联储局可能个加息嘅周期见顶啦，咁样样。咁啊，再加埋咧，就话美国咧公布嘅第二季度嘅 GDP 嚟讲嘅话咧，连续两季收缩啊，咁啊，啲人更加觉得哇，美国经济都开始转差啦。咁嘅时候嚟讲，联储局重点能够大幅加息咧，咁所以咧就随即咧就觉得，当美国加唔到利息，加唔到咩利息之制之下嚟讲嘅话咧，可能咧个美元嘅强势咧都可能要扭转啦。嗱，如果有咁嘅谂法嚟讲嘅话咧，就唔系咁正确啦。嗱，我解释点解先。嗱，我首先咧我系继续咧系睇强美金嘅。嗱，点解咧？咁冇错，我觉得咧美国咧可能个加息嘅周期咧都可能会减慢嘅，跟住嚟会减慢嘅。咁啊，甚至乎你话见顶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始终有一样嘢唔好忘记啦，喺美元嚟讲嘅话咧，美汇指数里边嚟讲嘅话咧，有58% 咧系占比咧系欧罗嚟嘅。咁即系话其实美元系强系弱咧，其实只系相对一只货币嘅啫，嗰个就系欧罗。咁只要欧罗弱嘅话咧，美元就自然强噶啦。咁冇错，而家美国咧就即而且确咧系即系个经济系转差咗。咁但系咧可以话咧欧洲嘅情况咧可以话系更加烂。咁所以咧一个差一个烂嘅话咧，咁所以咧就变咗美元咧就可以继续强落去啦。好啦，咁点解咧我会咁样睇法欧洲话佢更加烂咧？咁首先要明白嚟讲嘅话咧，而家欧洲咧就佢其实大家都知欧洲个能源嗰方面咧系十分之依赖俄罗斯噶。咁但系咧佢继续咧系要同俄罗斯喺经济上咧系分割。嗱，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欧洲继续咧就宣布啦，就话咧要同俄罗斯喺个制裁嗰、那个。俄羅斯咧嗰個制裁咧係要延長多半年嘅時間，去到明年嘅一月份嘅。咁啊，歐洲嘅似乎如果咁樣做嘅話咧，如果一去到冬季佢唔夠能源過冬咧，有好大機會咧係有會係經濟有機會陷入衰退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令到歐洲經濟未來有機會轉差嘅好大嘅原因。咁第二樣嘢嚟講嘅話咧，意大利嘅債務嘅問題咧，亦都係大家所關心嘅。咁我哋知道啦，咁過去嚟講嘅話咧，意大利呢個債務都係相當之嚴重嘅，佔咗佢個 GDP 係大約係講緊150% 個水平嘅。咁而意大利嚟講過咧，有一個人物，佢就係前任嘅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係佢咧係維繫住整個意大利。咁佢作為總理，佢維繫住整個意大利，令到啲債務人咧係對意大利咧個債務係有信心，咁啊繼續投資喺意大利。咁但係咧，佢咧喺上個月嚟講嘅話咧，就宣布請。咁佢請辭嘅原因就係話意大利嗰個情況已經咁嚴峻啦，咁但係咧意大利各黨派咧而家都唔肯團結，咁所以咧令到佢好失望，咁所以佢就請辭嘅。咁由佢嘅請辭，其實大家可以感受到咧意大利嗰、那個。那個政治嘅環境係咩情況？咁而意大利咧係個計時炸彈嚟嘅。咁如果意大利如果有啲咩事嘅話咧，以而家嘅歐洲嘅經濟能唔能夠救得到佢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解釋咗咧點解相比之下嚇美國雖然係差，但係因為歐洲更加難，所以點解我繼續係睇好美元嘅原因就係呢一度啦。 所以就培哥話齋，即係有時候做人就係咁，唔需要自己特別好，最緊要你差，即係咁就 OK。 即係踩低人抬高自己嘅呢個套路 係，就係咁樣。嗱，阿培哥講開呢個美國啊，咁啊成日都話喂，睇下啲聯儲局有啲咩嘅説話可以攞到啲端倪咁樣啊。嗱，佢又暗示咧。加息周期好似就快見頂，係咪可以推敲一下？係咪美國嘅通脹亦都好快會回落咧？培哥， 嗱，我覺得又未必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聯儲局咧喺上個星期嘅議息會咧，佢喺個聲明度咧都講咗一樣嘢，佢就話咧佢係會不惜一切會即係以壓抑通脹咧為佢嘅首任嘅。咁如果佢要壓抑通脹嘅話，咁當然我哋要諗下個通脹係咪真係能夠係可以回落啦。 咁嗱，而家我哋知道咧，美國六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去到 9.1%， 9.1% 係一個好高嘅通脹水平嚟㗎。咁而家咧就而家市場估咧就話美國嘅息率咧去到今年年底咧有機會逐步提升，去到大約係三厘至到三厘二五之間嗰啲位置啦。咁、就算你好老實講。三厘，就算我俾你去到四厘啦，好嘛？四厘你點樣去壓得住 9.1% 嘅通脹率咧？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困難去做得到嘅。咁所以我驚咧，美國嘅通脹咧，就算你話見頂，係咪真係可以咁快回落咧？我覺得就未必嘅。咁、但係當然咧，去到九月份嚟講嘅話咧，聯儲局抽走嘅量寬資金嘅金額嘅額度咧，亦都係會提升，由而家嘅每個月嘅475億咧，係會提升到950億嘅。咁呢、這個我相信會係對通脹會有一定嘅打擊作用，但係可以壓呢個通脹壓幾多咧，就真係要到時我哋去睇睇啦。咁、下個星期三嚟講過咧，美國將會公布咧係七月份嘅通脹數字，咁到其時我哋可以睇下。美國嘅最新嘅七月份嘅通脹又點樣樣？佢衡量咧整個美國經濟形勢啦。 咁除咗通脹咧，美國嗰方面嘅情況之外，又或者係歐洲佢哋嗰邊嗰啲嘅困境之外咧，喺國際嘅金融市場上有啲咩特別我哋地方都要特別留意嘅咧？ 嗱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有兩間央行咧就將會議息嘅。嗱，星期二咧率先議息嘅咧就有澳洲央行啦，星期四咧就有英倫銀行啦。兩間央行咧而家市場估計咧都好大機會咧係會加息半厘嘅。咁但係咧由於咧澳洲呢個經濟嘅能力咧就相對係較強嘅，咁啊相信咧加息之後嚟講嘅話咧對澳洲經濟咧個影響就唔會話太大嘅。相反嚟講對英國咧，由於英國嘅經濟咧已經見到疲弱啦，咁如果再加息半厘，佢能唔能夠承受得住咧？呢、這個都係問題嚟噶。好啦，咁除咗議息會之外嚟講過咧，今個星期三、四一連兩日咧，油組咧就將會開大會啦。咁喺七月份期間，七月尾嗰個期間嚟講過咧，我哋見到咧，美國總統拜登啦、俄羅斯總統普京啦，同埋法國總統馬克龍啦，都相繼咧係到訪咧沙特阿拉伯咧，去遊說沙特咧係同佢哋合作嘅。咁當然啦。拜登梗係要叫沙特增產壓抑嘅石油，幫佢推低個通脹啦。咁而俄羅斯咧就當然就想沙特咧就幫佢咧就推高個油價，令佢買多啲嘅貴油啦。 都係想嘅啫，大家 係啦，大家各有所需啦。咁而馬克龍嘅話，咁當然就想沙特又係釋放多啲石油去，令到佢嘅通脹都可以降低啲。好啦，咁最終沙特會聽邊一方咧？咁會當然沙特喺個油組裏面嘅影響力咧係好大嘅，咁所以咧就睇下今個星期佢會唔會運用佢嘅影響力喺個油組度去增產石油，同埋會增產幾多？呢、這個就係會係今個星期大家要留意嘅焦點，因為都會影響埋個油價。 係啊，影響油價，我哋都要關心啊呢、這個。 唔係，我好想打個電話過去，睇下會唔會影響下佢先得。 係咪啊？我以為你有份開會喺 OPEC 嗰度係咪？又祖國成員咁樣， 仲有最後睇翻個經濟數據啊！呢個經濟數據都好重要啊！就係今個星期五啦，就美國咧就將會公布七月份嘅就業報告嘅。嗱，而家市場估咧，美國七月份嘅非農職位咧就將會增加250,000名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雖然係較六月份嘅37.2万名咧係要少，咁但係250,000名嘅增長咧都可以話一個好良好嘅增長嚟嘅。咁所以就我哋即管睇下個數字啦。 咁環節最後咧睇埋英鎊啦，頭先。咧都有讲啦，外汇系强弱嘅概念嚟嘅，咁啊，依家美汇指数有机会转一转，咁啊，啲榜咧都夹咗上去，究竟系咩原因呢？依家系咪入手嘅好时机咧？咁啊，温生交俾你帮我哋睇睇啦，唔该。 系啦，咁我相信大家都好关心英镑啦，因为喺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英镑咧就由港纸嘅低位9.3咧就飙升数上去咧，而家系去到9.55嘅。咁喺英镑嘅上升咧，唔系话冇原因嘅，个原因点解咧？嗱，首先咧，英国其实都好差嘅个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佢而家要面对紧嘅个保守党嘅即系嗰个首相嘅人选啦，都仲未有啦。 系 咁而苏格兰亦都讲咗明年10月19日咧就会举行呢一个嘅脱英公投啦，咁所以有好多嘅问题其实都缠绕住英国噶，咁即英镑又可以上升咧，有咁多坏消息缠绕，又系比较嘅问题嚟嘅啫。咁而喺英国嚟讲嘅话咧，而家最多嘅问题咧就系缠绕住就系欧洲同佢之间嗰个关系，因为欧洲要佢喺个北爱同爱尔兰之间起翻个边界，咁如果要起边界嚟讲嘅话咧，可能会令到北爱咧有机会又脱英，咁所以呢个就系、是。 嗰個問題纏繞住。咁但係咧，而家歐洲咧個問題咧就話意大利咧嗰個政局咁唔穩定咧，就隨時有機會令到歐洲咧有機會啊瓦解。咁雖然呢個機會係好少，咁但係都存在。咁所以正係因為市場驚歐洲嘅情況，咁如果歐洲有乜嘢問題瓦解咗嘅話咧，咁反而會對英國有利嘅喎。咁因為英國咧可以日後咧就會更加容易進入呢個歐洲單一市場，同埋咧歐洲對佢嘅壓力又會少咗，因為分割咗嘅話咧就好難咧去有咁大嘅即係要求英國就唔係咁容易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呢、這個就係、是、又係相比較式，當歐洲越係不穩嘅話咧。英鎊咧反而係受惠嘅地方就喺呢度，咁但係當然咧，正如我頭先所講，而家意大利嘅問題係問題，但係未去到真係要令到歐洲要瓦解，咁所以咧，我相信英鎊嘅匯價想真係點樣大幅上升咧，都有佢嘅困難嘅。 咁所以咧，即係投資者咧又可以多啲留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匯嘅大事件啊，温生咁啊兩個禮拜之後再同你傾嘅，大家都放下假先啦。係唔該曬温生 ，thank you。 唔该晒，培哥， 拜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 黑眼圈通常都冇人中意噶啦，但如果有，又点解唔可以成为自己嘅特色咧？ 点解得我一个有个伤心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淡，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 自细有对熊猫眼嘅 Gigi， 今次就系想用黑眼圈呢个主题，带出每个人都可以欣赏自己，懂得自爱，就好似单身都唔一定要脱单，靠人哋去俾爱自己。 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 作曲填词 Gigi Billy Choi， 编曲由邓东城 ECity 李一丁，监制李一丁。今个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回落一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张曼芝 Pand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一齊傾下呢啲優惠着數啦。其實今日都係聚焦講下啲建工嘢啊嚇。咁有啲企業啦，其實都除咗錢留住啲員工啦，其實咧佢仲有好多福利啊，或者好多唔同公司嘅 facility。 我唔需要。 你唔需要 你都係需要錢啊嘛， 要錢。 但係而家有啲咧，譬如叫做四天半啊，或者四天工作咧， 我唔需要， 都好受歡迎喎。 唔需要俾錢啊， 係咩？ 唔係當然啦，即係 一樣價錢嘅。即係佢無論你係翻五日六日定係四日，佢都係俾咗呢個錢。 咁變相叫加咗人工啦。 變相加咗你人工喎、啊！你翻四日又揾到嗰個人工，人哋翻五日又嗰人工，點會啊？ 你俾即係我呢個人工俾咗俾埋呢啲福利你，同變相等於加咗人工兩樣嘢嚟嘅喎。我唔需要變相，你真係加人工。 唔係先加咗人工先，跟住之後再吸翻變四啊！ 嗱，話説係咁樣嘅， 想創你嘅心啊！ 真係有啲企業係咁，仲要香港企業嚟嘅，咁啊，唔特登幫佢賣廣告啦，因為舊時咧都係同業嚟嘅，依家轉型咗做一間網購嘅公司啦。咁其實我都講得幾直白噶啦，之前咧就開咗個2022年嘅開放日，咁啊有130個職位同埋空缺咧，俾大家即場面試嘅。咁反應熱烈嘅原因係乜嘢咧？因為咧佢有一個靈活嘅工作模式啊，俾員工咧每個星期咧有兩日可以 work from home 咁樣啊，吸引到唔少打工仔應徵。嗱，然之係咩咧？兩日 work from home 等於咧你只係翻去 office 四日啫，四天啫。咁有一天你就有嘢做就做，冇嘢做就喺屋企咁樣，即係唞下咁樣啦。即意思係咁樣啦。咁跟住咧，網民喺下面列出咧，其實香港咧有其他企業咧，除咗呢啲靈活嘅工作模式咧，仲有好多設施啊。嗱，咩叫設施咧？譬如有啲企業咧。 自己嗰個大廈入面咧已經有埋健身室啦，有埋乒乓波台啦，我做過一間企業有按摩室啦，有籃球機啦，有乒乓波台，頭先講過啦，仲有咧呢、這個無敵大海景對住個海嚟跑步啦咁樣。咁呢啲嘢會唔會 wow 到咁多位拍檔咧？你覺得呢啲 唔會啊？我寧願佢俾津貼我自己出去出面揾啲我適合嘅 gym 唔係喎，如果口講到咁極致咧，咁可唔可以我自己帶睡袋翻去瞓？ 係咯，其實差唔多住喺度， 橫掂都係你個我屋企。 如果佢嗰度有埋主食樓，更加啱你添喎，鍾哥。 係啊，橫掂都係， 橫掂都係啦，嗬，係咪先？ 呢個即係好似家嘅感覺。其實鍾哥有講過噶啦，之前話哇，如果你個公司咧，即係咁多舒服嘅嘢，又打波，又按摩，又剩咁樣，其實根本係個老闆啊，唔想你翻屋企啫嘛，係咪？ 我都覺得係，佢根本就係唔想你離開呢個工作嘅場所。 但有啲公司咧，其實佢哋嗰個方向係咁樣嘅，佢哋希望咧係將公司打造好似屋企咁樣。佢當然歡迎你翻屋企，但係佢亦都歡迎你翻公司，因為佢希望咧做一樣嘢就係、是、企業好希望做到凝聚力。有凝聚力咧，員工咧佢嗰個叫做工作效率咧，其實就可以上升嘅。 即係斬搞，你就將公司打造到好似屋企咁樣。而家 work from home 咧，我哋將屋企打造到變咗公司。 係啊，遲啲就公司同屋企合體咯。 究竟你想我點啫？你想我點先？ 我想你喺屋企都翻工。 咁你即係廿四小時 on call 咯，即係廿四個鐘頭都要做嘢咯。 不過咧，佢都仲有另一啲叫做著數嘢嘅，或者叫做員工優惠啦，就係咩咧？有一日嘅生日假期啦。其實生日嗰日放假嗰一日咧係正。我覺得係正嘅。 如果撞啱禮拜六日，有冇得補噶？ 有嘅， 有嘅。唔少公司都有。係 同 HR 啊、人事部講翻聲啊。咁咧，仲有啲考試假啦。考試假就係如果你個員工進修咧，咁你嗰一日真係要進修嗰邊咧要考試咁樣，咁你就可以同 HR 嘅同事講啊，我嗰日又要考試，可唔可以請假温習？咁係可以嘅。咁樣 温習假，我以為考試嗰日佢考過先有得放啫。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如果譬如我考嗰個試同我做做紧嗰一行冇关系，佢唔会批俾我咧。 哦，咁我又唔知啊呢、這 个。即系譬如我做会计，咁我去考会计嘅牌， 或者我去考化妆， 系啊，如果我考化妆，咁可唔可以照批俾我先？如果唔系咁样，我样样都考咧，72行我可以放72日嚟 嘅。你譬如你做会计嘅，你考个水电牌， 咁得唔得咧？你可唔可以批个假俾我考水电牌咧？ 真系唔知道。不过有啲公司咧，亦都有一啲叫做进修基金嘅，即系佢鼓励员工出去进修，梗系进修翻相关嘅 有个 list 嘅，佢哋公司自己都 系啦， 不能太过分啊！ 系啊，你冇啦，考救生员咁样 得唔得？ 寿司牌我要整寿司， 系啦，咁啊好似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有啲人本啲同埋基本。其實依家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呢啲公司嘅叫做 benefit 啦，即係好處俾你。譬如咩咧，就係、是、公司買你嘅保險啦，會包埋你嘅配偶啦。即係我有一間公司就係我其中服務緊一間公司，就係會包埋配偶嘅個保險。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幾好、啊，即係你。一人價錢，兩人受惠啊嘛，係咪先？即係如果屋企人有啲咩事，咁佢都可以保障得到咧，幾好。 有埋細路咧，會唔會買埋俾細路啊？ 哦，我未有細路喎。 咁如果其他人就可能 我都聽過有啲係會包埋個細路噶咯， 一家大細咁樣。 係啊， 其實淨係保費都慳唔少喎，咁樣。 咁啊係喎，咁 你都以為佢保好多先啦。 係啊， 都唔平啊，但係其實。 所以佢可以用嗰個保險咧，去到留住某一啲嘅員工嘅。例如嗰個員工佢真係包埋小朋友嘅，咁而個員工佢自己本身係冇。选购自己个人嘅保险嘅话咧，可能佢留喺呢间公司继续工作嗰个嘅理据咧又多咗啦。 系啊系啊，嗱呢啲系其中一个 benefit 啦。第二个咧就系有啲自装费，因为有啲中资嘅公司咧，其实你可能要代表公司出去见客啊，或者上镜啊，咁咧每个月咧你都有一定数额嘅自装费。 冇搞错啊？ 点解你觉得 搞错啊？我做咗呢行30几年啦，我冇一间公司系有自装费。 但其实呢行好需要自装费。 我哋日日都见人，日日都需要自装，但竟然系冇自装。咁我佢嗰啲咁嘅公司就有自裝費，冇搞錯。 咁我問呢個朋友做一個中資嘅券商嘅，咁我問佢：哇，你嗰啲自裝費咧係咪只係愛嚟買衫㗎？佢唔係，其實搞頭又得，整下收下夾又得㗎，即 剪頭髮都得。 係總之擺喺你自己個人身上嘅一啲嘢，即令到你靚啲啦。總之言之就係話體面啲啦。 咁我明啦，即如果我想做呢行 整容， 首先我要轉行，即我轉咗行 應該唔夠。我問過個數額又唔夠嘅，即可能講緊每個月2-3千元嘅啫， 喂都好喂，2-3千元， 唔系，但系应该唔够整容嘅，搞掂啦，画下整下条眉，飘下眉都可能够嘅，咁样，大家即系揾工嘅时候考量下呢啲嘢啦。

怕你們 out 了、 哦、 怕你們 out 了、哦、即是你的後生小仔 out 了就很大件事嘛、 啊、 為什麼我不怕呢因為我已經 out 了嘛、 哦、 所以我不需要擔心再 out 即是 out 了不會 out 多次嘛 因為你已經知道了怎樣可以不 out 嘛 我曾經好正認真地思考過呢個哲學問題嘅、 嗯， 你知唔知點樣可以唔out啫？ 點樣噶？ 你從來唔in，咁咪唔會out咯。 係、哦，從來冇投入過， 從來唔in，咁你就永遠唔會out咗。 係，即係唔可以喺自己嘅對話裏邊出現一啲係可以代表住某一種潮流或者某一個年代嘅字眼就 OK 啦。 係啊係啊係啊，譬如小白朝都成日同阿 Toby 啊，即係交通總 Toby 講禮計咧。 係啊，佢學咗之後，佢用得幾開心啊！ 就係佢而家未out咗咯。 佢已經成熟咗啊！即刻， 喂，唔係喎，佢可唔可以叫復古啊？嗱，如果後生仔，譬如佢咁樣二十幾歲，用翻呢啲嘅字，用復古去形容得唔得咧？ 好嗱，如果照你咁講，要復古呢啲，即係譬如禮計呢啲字咧，講緊六十年代或之前啊，上世紀 咁耐㗎啦，原來 咁耐之前㗎啦嘛。咁有啲咧，譬如近少少嘅，過去嗰二十年裏邊用嘅字，你就真係唔好用翻啦、 嗯， 因為二十年裏邊嘅嘢咧，大家會記得。啱啱係上個世代啫、 嗯， 你用上個世代嘅嘢，咁你咪 out 咯。 係啊， 你用上上世代嘅嘢咧，你就係復古啦。 復古， 哦，原來係咁樣。 其實咧 ，out 呢個字都好 out， 都 out 呢個字都好 out 咗，係啊，好 in 啊，話你 out 咗啦。 咁點解唔復古翻啊？用翻啲舊時嗰啲字啊，即係譬如好摩登咁樣，可唔可以古老當時興啊？ 哎、 我想講古老當時興， 摩登都唔用噶啦。 古老當時興，你已經係 out 咗啦。 古老當時興得唔得？ 即係再落去，我哋要講文言文咁樣噶啦。嗱、 哦， 譬如第一個字，以前咧都經常講嘅，我嗰陣時咧都好少講嘅，因為我唔明啊。到我明咗嘅時候，佢已經 out 咗啦。 哦， 就係個楷字，話你個人咁楷㗎， 係、 哦、即係話你個人咁懵啊， 係 唔得醒目、啊。 都十幾年前， 我從來冇講過呢個字，我想講。 廿年都嚟緊頭啦， 廿年都有啦呢、這個字， 好耐㗎啦。咁就係而家你再講話你個人咁楷噶，可能啲人就覺得你係噶啦。 係啊， 因為我都唔明你講乜嘢， 講啲話咁奇怪嘅， 奇怪嘅咁樣。 係咯， 咁或者應該係有啲咧，應該係佢爸爸嗰代，甚至乎係阿爺嗰代講噶啦。 廿年前已經爸爸，唔係嘛？ 唔係即係而家啲細路啊，咪佢阿爸或者阿爺講嘅咯。廿年前，嗱咁另一個咧就係而家都仲有人講緊嘅，但係真係你就一講你就知道佢個年紀係差唔多。 係。 O 嘴 ，O 嘴， 哦， 你而家仲讲 O 嘴？ 嗰阵时好劲喎 ，O 嘴咧，曾经喺呢个会考题目嗰度都曾经出现过。 有出过咩？系咩？ 有啊有啊有啊！ 潮语 佢成名作就系喺当年中文嘅潮语啊， 系啊， 系嗰度咩潛水啊，跟住又有呢個 O 嘴啊，咁样就将呢啲嘢咧摆咗落去试题嗰度出。 喺呢个2008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试卷五。綜合能力考核裏面出咗嘅， 係啊， 咁啊仲話 O 嘴，話而家你仲 O 嘴，唔係啊法，你真係覺得 O 咗又 O 咗， 唔係啊法，係咪都 O 咗啊？ 唔係啊法，係啊都 O 咗，即係大件事啊！我要過去做一啲長者台啦，係差唔多時候。嗱咁另外一個屈機， 屈機， 屈機大家都用啊， 屈機係啊， 但係而家都好少講噶咯， 係啊， 你咁屈機㗎，即係你喺嗰個範疇裏邊，你比其他人叻。 嗯、 但你都仲同一啲新人去拼搏嘅時候，你就即係屈機啫咁樣。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而家都唔用呢句啦。 依家唔用啊！依家用少一個字啫，即係話哇好屈喎、啊，鍾哥你。 係咪？而家 冇聽過添喎， 呢個冇聽過。 係啊，即係再將本身兩隻字嘅嘢再削減為一隻字， 啊、 即係好多潮語咧，慢慢就 再 簡化，簡化成一個字。 有陣時會用核爆咯。 係啊係啊 係啊！ 呢個咩意思啊？有 核爆就好勁 啊 ，extreme 咁樣啊。意思咯， 唔係佢通常前面有啲嘢加落去嘅， 譬如屈到核爆咁樣， 即係係啦，乜嘢到核爆咁樣噶嘛， 平到核爆咁樣。 你哋咁潮嘅，我一個都唔識喎。 我哋不嬲都潮噶啦，你唔係第一日識我嘛？搞錯你， 真係真係啊！你唔知嘅咩？ 係啊， 我先係最老嗰個，我而家發 覺。唔會，你冇用嗰啲用語啫，即係潮流除咗語言嘅 verbal 嚟表達，仲可以係意識啊，仲可以係一個態度表達嘅。 係。另外咧，有時候呢啲潮流。好 in 嘅，特別係邊個會追得緊啲咧？就係、是、當然一啲藝人啦、 啊， 又或者一啲知名人士咁樣咧、 嗯， 甚至乎將呢啲叫做潮語咧擺落去嗰啲作品裏邊咧，即係無求跟住個潮流行啊。咁、 嗯、 但係呢啲其實好大件事嘅，喺當其時出，你咪覺得哇好勁喎，好新喎、 啊。 但係過咗咧就大件事啦，我都唔知仲播唔播好。 嗯、 譬如呢只歌你有冇聽過啊？886聽過啦， 有 薛凱琪啊，886。 你而家仲讲八八六？唔系啊嘛，我即刻收埋咗，唔系 够咗咯，都感 觉唔系啊嘛，八八六咩意思啊？ 八八六，但呢个八八六系属于一个时代嘅产品嚟，因为系嗰阵时 ICQ 定还是 MSN 咧，大家唔想 send 咁多嘢咧， 就写一啲 表达一系啦， 简化咗个字咁样， 系啦，即系临尾 offline 嘅之前， 而家都好多呢类型，譬如数字或者英文嘅单字嘅叠字咧，去到做一啲嘅解释噶嘛，我哋之前晨光都有讲过啦，咁即系一炸嘅，咁大家上网其实一搵都搵到嘅，啲后生仔系咁就打咯。系啊，咁都单字两个拼埋又有啲意思，你即系渣啲你都睇唔明啊！老实讲句， 咁所以如果而家播八八六咧，我就觉得只歌，咦，应唔应该播咧？但系有几多人听得明咧？又话八八六咁样，佢唱咩咧？我哋就唔知噶啦嘛，以为系咪折扣啊嘛？八八折咁样， 俾到咁准， 八八折再打多个六折咁样啊！好，另外呢个字咧，以前就听得多啲，而家都真系好少啊！电影就用啦，囧字。 哦， 呢个字基本上系冇呢个字出现咧，佢夹硬砌出嚟嘅啫，因为好似一个当时阿胡杏儿喊嗰个样啊嘛，成日话佢个样似呢个字，于是砌咗呢个字，咁跟住咧就去到连国内都有人用呢个字，即系人在囧途啊咁样，用呢个字做埋一个意思咁样， 应该系一个。周邊地區嘅電影用先嘅，就叫囧男孩，但係嗰啲都 係男孩先 啊，係啦係啦，咁跟住就人在囧途，就用咗一個囧字，就有一種混混噩噩嘅意思咯，即係個意思就係咁。但係通常呢啲都係勵志片嚟嘅，最後一個主角光環咧都會成為一個勁人咁樣。 因為呢個囧字咧，佢話可以代表尷尬啦、無奈啦、委屈啦，或者頂唔順嘅意思，於是乎你就要喊啦咁樣。所以咧，佢係勵志片係啱啊，因為通常啲人喺勵志。之前 係 咪就經歷呢啲階段咯？ 係即係唔掂點會升咧？ 係咯， 係嘛？ 你冇可能一嚟就哇好風光， 梗係啦。 跟住嚟自 好似個市一樣，咪跌跌先。 哇！你講呢啲咁樣，哇！八點半咋？ 我都唔敢八點九 咋， 唔係總會有呢個趨勢嘅，冇話係幾時。 都係嘅。好啦，嗱呢一個字咧，其實而家以前咧我都聽好多人講嘅，而家喂講下真係少咗啊。火星文你哋聽過㗎啦，而家都好少人提火星文啦。咁但係。support 呢兩個字你都聽過啦 ，support 即係 support 啦 ，support 啫 ，support 係我 support 你咁樣啊，即係我 support 你咁樣。咁但係而家就真係好少人講喎， 少啦。 咁但係究竟係而家少咗人講 support 啊，定還是好少 support 咧？ 可能好少 support， 好少，我都唔支持你啊，所以我哋冇咗呢個。 可能譬如多咗 emoji 嘅時候咧，就會直接 send 一個，譬如 send 個拳頭啊 ，send 個嗰啲咬手瓜嗰啲樣咧，就已經係表達咗啦。 喂，其實真係少話講得啱啊，即係 emoji 嘅世界咧，鼓勵人嘅叫做 icon 咧，其實幾多？即係你話有隻手臂又得，拳頭又得，即係兩隻手拍一拍 high five 又得咁樣。 但係你又唔好講呢啲啦，亦都唔好盡量唔好再 send 啦，即係講 emoji 呢啲咧。因为在另外一个调查报告里面呢，原来而家呢个世代是啊，而家呢度嘅小朋友就话，如果你在你嘅信息里面仲加有呢啲公仔符号呢，其实你已经 out 咗。 系咪啊？我突然间睇到单新闻咧，外电嚟嘅，咁佢就话因为有一个嘅下属咧就冇 send， 即系 send 啲嘢俾啲同事定系老板系定系点样啦，咁就冇咗啲 emoji。咁啊嬲嬲豬，即係話佢冇禮貌又剩咁樣嘅， 因為文字淨係文字解讀，你可能有唔同意思啊嘛， 惡啲啊，惡啲啊個感覺，其實就只係 send 漏咗 emoji 啫。 你老實講，即係人與人之間關係就係咁啦。就算我寫謝謝你，你都可能會覺得，喂，我係惡住咁同你講謝謝你嘅， 謝謝你啊，多謝曬。 後面加翻個笑笑口啊，可能會好啲咁樣。 但係如果你而家再加呢啲咁樣嘅公仔咧，又係勾咗，即係啲人覺得，哇，你咁靚嘅，你仲用呢啲字， 哇， 應該就可能係。 去何從啊？咁我哋寫字應 該，而即係提我話，而家應該點樣咧？唔好意思啦，你自己拍片。 哇！ 即系自己 send 去到咁嚟， 已经系咁样。 咁其实会唔会系反璞归真啊？即系反而用翻最真实嘅自己去表达啊？ 嗯，系噶，系噶，即系或者你自己影自己个样， 嗯， 然之后再喺下边写只字，嗱，咁样又唔同，咁你又叫有诚意啦。 哦，咁啊，好难，要学习成为潮流之内嘅产品咧，都要啲花啲心神，钟哥。 系啊，讲埋呢个字啊， 嗯， 以前咧，啲人就好兴讲，觉得系一种型嘅代表， 嗯， 而家你仲讲，你就觉得即系唔得啦。 错， 你咁错噶，即系话你个样做咩？系咁摆啲角度，好摆 pose 咁样啊！而家真系唔好少听人哋， 真系少啊！ 系啊，所以咪又系咩咯？又系只歌，你千祈唔好改呢啲名。你而家播完八八六，跟住再播错，睇你系咩年代嘅 DJ 咁。

單嘅啫。我哋想食粥啊，粥都话有正气啊嘛，叫做梅梅。鸡蛋咧就叫做鸡内鸡内。炒河粉咧叉居屌啊，即系如果写字话写到炒贵雕啊，叉居屌。至于茶咧，之前成日讲过几次噶啦，就叫做嗲。喺东南亚地区，佢哋因为咧同我哋一样都好中意饮茶嘅，不过由于佢哋嗰个天气比较上热啊，咁所以咧就饮翻啲甜嘅事情咧，就会令到佢哋系容易啲心旷神怡，所以咧佢哋特别中意喺啲茶入边加好多好多嘅糖喺度嘅，咁嗰啲糖咧就叫做藤藤。咁佢哋呢一个糖又再加上茶嘅时候咧，佢哋有个特别嘅尊称嘅，就叫做 Demanis。Demanis， 咁呢个咧就系东南亚非常之出名嘅甜红茶啦。 8:56啊，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喂，讲下呢一个啊吓，咁啊，消委会咧又有个新鲜滚热辣嘅调查公布啊，就 系 话咧买奶粉嗱，我估咧大家都冇呢个需要啦。 我有喎、 啊，你要啊？ 你而家都仲需要啊？ 我个细仔佢都仲饮紧奶粉噶嘛， 咁、可能健康啲啊，或者令到啲骨骼强壮啲啊，可能系呢啲都可以做 supplement 嘅，咁啊都有啲成人奶粉啦、其实长者有阵时到咗一定嘅年纪都会饮下啦。 佢消委会嗰个包唔包埋大只仔奶粉噶？ 我大只仔冇啊，嗰两样嘢嚟嘅，两样嘢嚟嘅。咁啊，净系讲嗰啲正常婴儿奶粉啫，咁婴儿奶粉 mention 啊，咁啊话疫情之后咧，咁消委会咧都听到咧话有关嘅婴儿奶粉咧投诉嘅数字咧增加咗1倍啊。 哎哟， 系啊，咁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就有啲系抬价啦，有啲就即系囤积居奇啦咁样啦。咁但系咧，都有一个说法啊，即系消委会根据报告就话，药房买奶粉咧，即系一啲良心药房啦，或者嗰啲叫做合规格嘅药房咧，买奶粉咧就最平嘅，价格差距咧可以达到50%，即系对比可能超级市场或者其他啲连锁铺头，哇，其实都几贵。嗱，我估一罐奶粉当300蚊啦，你。平50%，即系争150蚊嘅，其实个价格都几夸张。 如果我作为消费者咧，咁我哋都需要买啦。药房如果有嘅话，嗱，我就真系比较上少买到，因为第一佢哋通常都比较难买，难 攞 货， 难攞货啦，冇啦，卖晒啦，你又唔留定嗰啲嘅， 所以其 实 可以留定啦，系咪咧？得唔得咧？ 我冇特别问啦，因为我个心态已经谂住，佢都几难买啊，咁我亦都唔想，算啦，咁唔想同其他更加有需要嘅人去到爭啦，咁所以我選購嘅時候咧，通常都會去翻一啲連鎖嘅鋪頭。 我嗰陣時都 係 咁樣 嘅， 我都喺連鎖店度買就算啦。 係啦，咁連鎖鋪頭買係咪即係代表佢一定係好貴咁樣，或者係一定個價格係飆到好高咧？未必嘅。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冇喎，咁如果需要買正價嘅時候，咁嗰個價咁當然係貴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只要你肯留意住佢哋自己唔同鋪頭有佢哋自己嘅宣傳時期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咧唔同牌子喺唔同時間就做一啲特定嘅優惠嘅。咁嗰啲叫做減咗價嘅時間咧，你可以睇翻個日期，計到，因為我哋如果有小朋友咧，你係計到個小朋友到底飲幾耐， 幾時會飲曬，係 幾時飲曬，咁你咪可以買定到底幾多罐咯。咁同埋有陣時咧，佢可能譬如買兩罐送一罐， 又會平啲 啦。咁嗰個價錢咧，其實又未必真係會貴過藥房嘅。咁呢個大家都可以留意，即係佢特定時間有啲特定嘅優惠。咁有陣時佢又會可能買奶粉，又會送好多 唔同嘅嘢，譬如送牙膏、送 唔系啊！我之前见到系送一啲都几贵价嘅儿童玩具啊，即系可能啲好大型嗰啲咧。 我之前直 头 佢有一个系啊，送一张儿童台添啊。 系咯， 系啊， 你上次嗰张 就系我上次嗰张。 哇，咁都几劲喎！送张儿童台。 系啊，佢张台唔错噶，而且坐得两个小朋友啊。 色变形添啊，嗰张台 几劲喎！不过我自己去药房咧，就有阵时就贪平买下啲牙膏啊，或者漱口水。嗱，嗰啲咧就普遍药房咧都系俾嗰啲连锁式嘅药 房。 药房 我买简易咧，普遍。嚟讲都系比呢个连锁 平 十分嘅， 洗衣粉都系啦，其实 系啊，咁大家咧就货比三家啦，咁啊经济唔好啊，买平嘢都系正噶吓。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呢个礼拜咧港股业绩期，多谢重磅股咧，都会出业绩啦，包括今日嘅汇控啦，咁啊，省股民咧都关心啦。咁你话去到礼拜三咧，就阿里巴巴出业绩啊，呢个更加关心，因为咧阿里巴巴啊，俾美国方面咧即系加入咗个名单，咁啊喺 ADR 个股价咧就去到百几蚊啊吓，咁所以即系散户都要密切留意住啦。咁都系传统业绩期啊，长和系咧都会公布业绩喺礼拜四啊，所以呢个礼拜咧，港股应该会咧受制喺咧各个企业嘅业绩咧而相对较为波动啦。咁啊，散户咧就要咧食定啊云浪丸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入面啦，咁我哋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啊，资深住宅社工啊 ，Jody 上到上嚟。早晨 ，Jody。 早晨啊， 早晨。我细细个咧听到一句说话咧，我就好想用嚟形容我嘅。 咦，你系乜嘢？ 系啊， 靓仔，乖仔。 呢个不嬲都系噶啦，已经形容咗。但系咧就讲笑啫。但系我就真系成日都听到有句说话，金波咯，金波咯。呢、个真系我。細細個就已經聽啦，今日咧就比較上少啲人去到講呢一個字。 嗯， 而家通常咧，其實金波羅字嘅解釋係咪即係同我哋而家成日講嘅港鞋啊嗰一類嘅解釋差唔多呢？ 差唔多，但系咧有少少分別咧。嗱，我成日講鞋咧、就話三低，就好多自理能力低啊、解難能力低啊、嗰、那個處理情緒能力低啊，就比較強調呢三樣嘢。但係金波羅咧，好多時就萬千寵愛聚焦喺身上，個背後原因因為。中壞咗 哦， 係咪有少少分別？ 中壞咗， 係啊，中 嗰個純粹係中壞咗， 係啦，中壞啦。 港鞋就有幾個 issue 喺度嘅， 係啊，係啊。 哦，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金波羅咁樣啦，咁都肯定係唔同社會都係噶啦，一定有啲係被中壞噶啦。 嗯嗯。 咁我點樣去到識別一個小朋友係咪真係喂冇噶啦？佢係中壞咗噶啦，你係要等佢慢慢教噶啦咁樣，有冇啲？特徵咧係可以好好地識別咗佢嘅咧。 嗱，應該我分享幾個情況，睇下再即係家長嘅小朋友會唔會，咦跌咗落去，可能有機會係呢個被中壞嘅金菠蘿，好嘛、嗯？我分享幾個先。 好啊、 第一個嗰、那個小朋友咧幾冇禮貌，特別係對長者，比佢上一輩嘅人係好冇禮貌。 係點？冇禮貌。 冇禮貌。 冇禮貌。 O、okay, K， 特別對大長者啲。 係。 好，第二個，你叫佢做翻啲所謂份內事咧，譬如只執翻啲嘢啊，執玩具啊，執翻啲鞋襪。佢覺得唔係我嘅事，要講交換條件，你俾乜我咪做咯。 嗯， 譬如做功課，你俾手提電話我咪做功課咯。 嗯， 你要我食飯，你開電視我咪食飯咯。即係會討價還價，但其實嗰啲嘢係佢份內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嚟嘅。即係唔知道家長會唔會出現呢個小朋友動不動同你討價還價，但係做翻份內自己嘅事。 嗯， 第二個特點嚟嘅。 呢、這個都好容易會出現啊！呢、這個。 嗯， 呢、 這 個係嘅。 好，第三個呢、這個小朋友呢佢好多嘢想要，当身边嘅人满足唔到佢想要嘅东西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大发脾气，发脾气，甚至乎情绪勒索。你而家咪想我唔开心啊？ 瞓喺个地下嗰度啊？ 掠啦 ，OK， 因为佢想透过掠或者发脾气，能够争取到佢所得嘅东西。咁、呢个情况我谂起家有时家长都会见到有，第四个情况。其实而家呢个社会好多时都物质好丰富，但系。問題佢所物質豐富唔等同我哋樣樣都要滿足曬小朋友， 係噶， 但小朋友成日覺得好似我所得到嘅嘢係應份嘅，帶嚟第二樣嘢就會唔珍惜，即係好似左手嚟右手去咁樣，所以爸爸媽媽你能夠提供俾小朋友一啲嘅支援啊，或者甚至物質嘅東西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有個限度適當地，但係小朋友當無止境得到一啲嘅滿足嘅時候咧，佢就唔會覺得係需要靠努力，甚至。会珍惜嗰样嘢咯。OK， 都系 呢个第四样嘢，亦系好常见金波罗会出现一个特征嚟嘅。第五个，哇，你好手快数啊！嗰、那个小朋友咧，其实好多时系好自我，完全唔会睇到身边人的需要。佢话之嚟，我要咁，我要咁，我要即刻咁样。好啦，不过当然咧，一阵间我都会讲个问题就系、是。佢要咁啫，身邊嘅人係咪都能夠相就到？而相就當中背後係因為愛錫佢。嗱、小心好心做壞事。但係問題，當小朋友我要而身邊嘅 變咗害佢啊，陰公啊嗰啲位， 我要而即刻滿足佢嘅時候，佢就會覺得 整個世界是我，整個世界圍住我轉，他只是顧自己，他不會理身邊的人。 嗯 ，OK， 嗱，如果家長你的小朋友第五個是咁樣咧，都幾淪盡啦，太過自我。 如果是即係數幾個啦，都中咗幾又中咗兩三個的話咧， 滴汗我見你。 好彩我仲未去到兩三個， 都打完啫。 我都一路係咁喺度嚇諗緊啊， 中唔中啊？ 係啦， 再數埋落去先，好，第六個。當佢遇到一啲所謂困難、一啲不如意、一啲挫敗嘅時候咧，佢會將個罪責推喺人哋身上。 嗯、 最衰係你、 嗯。 如果唔係你，我就唔會咁樣。佢、 嗯、 唔會諗嘗試去反省，會唔會係自己做錯某一啲嘢，行差咗咩嘅答錯、 嗯， 從而去調節翻。反而佢只會將個罪責擺喺人哋身上。 嗯、 最衰係你。我口渴。最衰你唔攞杯水俾我，啲、 嗯、 碗我冇得玩，因為最衰你唔同我執。 系 ，OK， 好啦，咁啊最衰人哋之餘咧，第七個，當爸爸媽媽對你有要求，佢就覺得唔應該嘅。 嗯， 但調翻轉頭咧， 佢又對人有要求啦， 係挑剔添啊，反而係挑剔，即係雞蛋裏挑骨頭。所以咧，呢個就點而唔係好平衡，就係人哋對有一個最理應嘅要求， 即 係 霸道自私啊！其實根本上係 啦，不過我同你細緻都去講啦，即係嗰種自私，我就即係我要咁樣做，你就要滿足我。但係問題，你要求我就係你唔啱嘅 啊！ 好，第八個，當照顧者咧對佢有一啲嘅管教嘅時候咧，佢會不斷挑戰你嘅底線， 嗯， 可能直到你忍唔住為止。如果你讓步咧，佢會點咧？得寸， 嗯， 就會盡情。 其實小朋友咧，我成日諗，未必有真係咁攻心計嘅、因為佢哋係即係發自一個可能本能， 嗯、 去到諗住，誒、哎，不如我懶我就試下啦。佢又未必話諗，喂，我懶到咩位係令到你會爆炸咧、 嗯？ 我覺得佢哋未必會咁攻心計，不過係反而有陣時懶開又冇乜心啊，繼續去到諗啊，用腦啊，連用腦都懶嘢嘅時候咧。就啊，等你爆啦，咁我先又收一收啊！我覺得係咁樣咯。 幼兒未必係公心計，但你發覺幼兒咧，個對人嗰種敏感度係有嘅。 係啊係啊， 佢會 check 緊你究竟去到咩位，佢、就所謂叫收制，但係會不斷去嘗試，去再進一步睇你去到嗰位，從而自己希望能夠攞到少少甜頭啦。咁講係嘛？係 啊。 OK， 好，第九個嗱，佢硬係成日覺得人哋要關顧佢。即係以佢為中心， 嗯、 但係佢唔能夠調翻轉頭，佢、 嗯、 唔會關顧你嘅、 嗯， 因為佢覺得你關顧我係你關顧，即係照顧我、愛錫我 係 理所當然。但我冇一個責任，我去你身邊嘅人嘅。 嗯 ，OK， 即係完全係翻唔到轉頭嘅、 嗯， 即係冇得兩。 對人漠不關心啦。 係啦，你同我即係講曬啲四字詞，有第十個。OK， 當然啦，呢、這個小朋友咧，你見佢好多時好似樣樣都好早霸道，但係其實佢好依賴人嘅。 嗯 佢依賴身邊嘅人幫佢做、，OK， 但係幫佢做得嚟咧，佢唔會感恩嘅，反而覺得係理所當然嘅、所以頭先你見嗰個字眼就是，啊嘛，同我攞杯水嚟、 嗯， 即係呢個就係你去關顧、去照顧我係理所當然，佢唔覺得呢個係需要感恩嘅東西嚟嘅、，OK， 好啦，最後兩個啦，就係頭先阿小白講過啦，霸道， 係霸道， 好野蠻， 係。 即系唔 幾安咁樣， 幾安可能都好少少，我覺得野蠻霸道、無理取鬧、不顧後果，即 係 做咗自算。因為嗱，當然有個論著地方，好多時做咗咧，身邊嘅人會撲出嚟同佢善後啊。 係， 咁變咗佢就會覺得唔關我事。 即係太多人幫佢善後啊嘛， 冇錯啦。 啲蘇州市成日都有人幫佢執， 係啦，咁就慢慢形成一個比較霸道嘅小朋友。好啦，最尾一樣嘢啦。呢啲小朋友咧，因為實在太多嘢得著啊，好多好豐富啊個物質，佢好中意炫耀， 嗯、 即係我有所擁有嘅東西。而炫耀當中咧，佢亦都睇唔起冇呢啲咁嘅物質嘅人士嘅。 嗯 ，OK， 咁你話即係有陣時我哋上 YouTube 望一望，哇，好多炫富即係嘅小朋友嚇。咁、其實我哋真係有點搖頭嘆息，點解會有個咁嘅小朋友出嚟呢？其實背後正因為佢物質太豐富，亦都覺得理所當然。 嗯，十二個嘅關鍵嘅一個即係、就是、對小朋友係唔係即係金菠蘿又好咩都好啦。好彩我屋企嗰個咧 唔中啊！ 就算有一兩項中咗咧，佢都係好輕微嘅。 咁、好啲。 係啦，即係譬如佢就算講緊話炫耀嘅，咁有陣時小朋友譬如有件新嘅玩具咧。佢當然會即係希望同其他朋輩一齊分享啦。咁譬如我仔仔咧，即係呢樣嘢我都即係託賴啦，好彩。咁佢咧就都會同其他朋友一齊喂，我有件新玩具啊！ 但佢唔係話喂我有你冇咁嘅心態，佢就喂我有啊，不如一齊玩啦、 咁就非常之好啦，識得分享。 係啊，呢樣嘢都幾好。同埋咧，我亦都即係盡可能，譬如屋企雖然都係有車啦，因為我翻工真係好早啊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其實我同佢出入咧，佢唔會話因為爸爸揸車咧，佢唔會啊。佢都我都會同佢講，不如我哋都坐翻車啊，坐下巴士啊，坐下港鐵啊咁樣。佢亦都覺得好開心， 非常之好。 即係呢樣嘢，我頭先一路聽 Jody 數嘅時候咧，仲有一個心一路驚緊啊，驚緊之餘咧，亦都喺度即係諗緊啊，其實每一樣嘢咧，個小朋友點解形成呢個性格咧，唔係小朋友天生。是父母管教或者去到教导小朋友的时候呢、有些什么做得不足或者有些什么、事情是投其想过关的心态、他现在很多很多诉求、我敷衍了他先给了一些东西他先啦这样。那你慢慢形成呢就即是积少成多就形成了小朋友一个不好的陋习在这 里。我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呢、中国人的言语叫一条锁匙不会响、两条锁匙叮叮响。即是回应刚才你说小朋友不是天生是霸道野蛮。自私自利的小朋友、而成长的过程当中身边的人不是专登的有意无意、是助就制造一个比 较难搞的、这个比较重埋 金 过 落出来。我都是家长有时候家长真的都我都想唞下、不如有些位置就即叫难听一点歇了一点先、但可能就是因为长久落去咁样咧，就形成咗一啲嘅陋习喺度。咁 同埋小朋友有个错觉嘅，真系 系啦。咁呢啲咧，大家就好关键。今集好重要，因为咧，我哋可以上翻 archive 听，即系数翻十二个咧，一路听就一路去睇下仔仔有冇啲中啊，有啲唔中啊，吓咁啊。如果唔中多嘅话咧， okay. 恭喜你啦。如果中多嘅都唔紧要，我哋可以慢慢改善翻嘅。咁啊，呢啲咧就大家继续黐住我哋亲子百分百得噶啦。今日唔该晒 Jody， 好多谢晒，多谢晒。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哋人类其中一种最喜欢嘅动物就系叫做熊猫。熊猫嘅祖先咧就系叫做原始熊猫。大熊猫嘅学名其实咧系应该调翻转嚟讲叫做猫熊。咁意思即系话好似猫一样嘅熊人，亦就即系话本质类似熊，但系外貌就似猫。啊，严格嚟讲，熊猫咧呢个字系有少少错嘅。这个错误呢是因为以前曾经在四川那里呢有展出过一次呢就叫做猫熊标本。说明牌上面呢就由左至右呢就横向写着猫熊。但是当时的报道横的标题呢就习惯了呢就由右至到左去到认读的。所以呢那阵时很多的记者报道呢就将猫熊错误写成为熊猫。熊猫这个词经过大家的广泛传播之后呢讲惯了也都难以再纠正。于是现在大家就将错就错，就叫猫熊就叫做熊猫。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的。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 Morning Call 时段入边啦，咁啊有我哋嘅听众 Kitty 喺度。早晨 ，Kitty。 早晨，小白。 早晨，你好啊！我知道你有啲说话准备咗咧，系咪同屋企人讲啊？ 系啊，系啊。咁我想同我爸爸讲咧，我爸爸叫郑旺啊，蝗虫个旺。 系。 咁爸爸喺21号咧，7月21号咧已经过咗身啦。 嗯，离开咗。 咁系，咁佢都98岁噶啦，年纪啊，咁佢佢走得都好安详，好舒服嘅。 系，屋企人又喺身边嘅。 我好遗憾，我去唔到咯，但系阿哥哥去到咯。 哥哥都去到。 系啦，因为我当时喺嗰个地方，我。赶唔到去嘅， 明白明白，爸爸都会明白噶啦，吓你千祈唔好摆喺心入边吓。 系咁样咁就我而家就想讲咧，就系爸爸咧就已经安排咗日咧，最后就上山， 系 咁我哋就送去。 最后一程，咁我都希望喺呢度透过大气电波咧，多谢爸爸咁多年嚟对我哋嘅照顾啦，我哋兄弟姊妹嘅照顾咯，舍得咯， 唔会舍得噶，一定系喺个心入边咧，永远挂住，同埋都系好想继续咧，痛锡爸爸噶， 系啊系啊，爸爸都好锡我哋噶，咁佢一个好好嘅爹哋。咁佢我唔識講，總之佢一個好好嘅爸爸啦，好似個佢老嗰陣時，佢好似個細路仔咁，因為佢係有腦退化症嘅， 明白。 系啊，系啊， 系阿 Kitty， 你都第一就唔好伤心耐先，因为你都知道爸爸系好锡你嘅，即系老土一句说话都系咁讲，就系、是、爸爸都想自己嘅小朋友，想自己嘅仔女系开心嘅，系笑嘅，即系我绝对系明白唔开心一定有嘅，咁但系我会谂咯，就系、是、爸爸都想我开心，我更加我锡爸爸，我更加要系活得好快乐，去到报答爸爸咯， 系 啊。好唔好啊？咁你嘅心意咧，其實聽眾聽到亦都會感動啦。另外就係屋企人或者你自己，爸爸都一定咧會收到曬嘅。 咁爸爸就可以上去天家，揾翻我媽媽啦。咁佢哋可以重聚啦。咁希望佢哋两个喺天家度可以好开心、好快乐咁继续生活啦。 系，咁我哋都一齐听翻首歌，咁啊等大家咧都可以感觉得到爸爸嘅爱，好嘛？唔该晒你 ，Kitty。OK， 好，拜拜。 Okay， 好，拜拜。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年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最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托，轻弹曲韵梦中。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听众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啊，预约定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 冇错冇错。 心底下有好多唔同嘅说话，想同一啲嘅亲朋好友讲啦，又或者系庆祝生日啊，甚至乎咧系有关系学业嘅，或者系同事上面嘅，咁都可以咧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一下，咁啊点下歌仔咁样，大家开心 share 吓。咁另外咧就系、是、要提提大家啦，特别交通消息，咁啊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丽景村有交通意外嘅，咁啊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屯門公路近丁九嘅，咁啊，駕駛人士咧可以考慮改行其他嘅路向啦。 晨光追蹤三十一。 嚟啦！追蹤三十一有劉暢喺度啊，電話旁邊。Hello， 劉暢， 早晨，阿暢。 喂，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好介紹？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晏昼六点半啊，就有好节目呢、這个未知天下共用厨房啊，咁、每一集咧都会带大家咧去到香港嗰啲外国嘅餐厅嗰度咧试一啲好特色嘅外国菜，兼且认识佢哋嗰啲厨师啊。 啊要啊！ 今晚嗰个菜式好特别啦，今晚带大家去试呢个约蛋菜。 哇，约蛋菜系点、哦？我真系敲头啊！唱 约蛋咧，俾我嘅感觉系有啲战争味道啊。虽然都系喺中东附近咁样。但是究竟是不是跟其他阿联酋的国家都是吃啲咖喱啊薄饼多少少咧，定还是有啲得意嘢食得到咧？ 巴会一定有啊，知道 就系啊， 好特别喎，嗱，即系 學歐華，就係呢個係日約旦咧，俾大家知道一下咧，佢喺中東噶嘛。咁啊，中東我哋一諗起咪好多香料啊、咖喱啊嗰啲。 係啊。 喂，但係原來咧呢個約旦咧，佢哋嗱佢附近嘅地區叫做黎凡特地區喺歷史上面，佢哋呢個黎凡特菜咧係中東裏邊其中一個菜式派系，同其他嗰啲咧好唔同嘅。即係其他就係話好多香料嘛。佢呢一隻咧，原來係因為佢哋地方好多好多新鮮嘅食材，所以佢哋好注重食材嘅。 咦 ，organic 多喎，聽你咁講。 係啊，佢好少落香料添嘅喎。 係啊， 即係好好特別。所以咧，今晚咧會帶大家咧去到香港啊，香港有得食約旦菜嘅喎。 係。 咁啊，去試下，去認識佢嘅總廚，佢當然會示範佢哋嗰個家鄉菜啦，亦都會咧聽下佢分享咧喺香港嗰個生活，佢究竟可唔可以適應到或者投入到我哋香港呢個社會咧？咁啊，今日晏晝六點半會同大家睇下嘅。 係六點半要睇啊！咁原來我哋都對呢個約旦菜咧認知非常之皮毛啊！咁今晚大家一齊睇下啦。好，跟住 冇錯。咁去到夜晚七點半啦，咁繼續有呢個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咁啊係啊 ，Kitty 主持啊，咁啊大家如果掛住佢咧，記得今晚七點半要睇啊。係咁啊，阿 Kitty， 我偷聽到佢話咧，今日會請嚟呢個傑志體育會嘅朋友上嚟同佢傾下偈嘅。 係。 傑志大家聽就知係球會嚟噶嘛。 係啊。 原來咧佢哋喺疫情底下做咗好多善事嘅，包括啲乜咧？佢有呢個義工隊嘅工作啦，同埋咧佢哋為嗰啲基層學生咧提供一啲運動同埋健康嘅支援咁話嘅。 嗯， 聽下佢哋點樣講啦嚇。 好，今日最後十點半啦。 咁啊，有 Gordon Ramsay 風味之旅啊，瘋狂嗰個風啊。 係。 今晚啊，地獄廚神 Gordon Ramsay 咧帶大家去到南非，佢真係上山下海咁去揾當地土地道嘅食材，然之後就地就煮俾大家食，即係好瘋狂嘅。咁啊，今晚大家要留意啊。 哇！又有咁多食嘅節目，又有啲慈善嘢，今日夜晚啊黐住港台電視31啦。 好啊，唔該曬劉暢， 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调查 Mirror 演唱会事故嘅小组将会喺今日首次开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调查由康文署助理处长领导，将会分阶段进行，期望一至两星期有初步事故原因，亦都会同警方互相支援。杨润雄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同部門包括康文署、勞工署等，根據自己部門負責的法例跟進，亦都會有機電署和結構工程等專家參與，不排除當引申出其他問題的時候，尋求其他業界人士協助。他說關注今次重大意外涉及人為還是基建因素，知道問題之後再跟進。被問到小組會否同時調查和檢討康文署的責任，杨润雄话：会先检视成件事故制度上系咪做得足够等，有需要就会更改。佢重申自己会亲自过问。油麻地发生伤人案，一个女子被人持刀袭击受伤，送医院救治。事发喺清晨大约五点半，警方初步表示，事主同朋友到百家士街探人，其后被一个男子持刀袭击。事主走到宝灵街和弥敦道交界的时候倒地，他背部和腰部受伤，凶徒逃去，伤者清醒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救治。澳门昨日没有新增新冠阳性个案，连续九日社区零感染，今轮疫情累计维持1821宗。澳门将会由明日凌晨零时起重开娱乐场所和恢复堂食，所有人外出需要佩戴口罩，在餐饮场所进食需要出示三日内核酸采样证明。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第十四轮全民核酸检测已经结束，一共有707277人次采样，全部结果都是呈阴性。中心提醒所有在澳人士，今日仍然需要进行一次自我快速抗原检测，若果检测结果是阳性，除了在澳门健康码作出申报之外，不论是否有发热、呼吸道症状等不适，应该尽快召唤救护车。美国白宫医生表示，总统拜登最新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仍然呈阳性，拜登目前感觉良好，会继续采取隔离措施。声明提到，鉴于拜登复阳，医疗团队会继续监测总统日常健康状况，

C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出发二零二二未。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场盛装， 萧红雪决定离开盛装，要向霆锋同自己去香港，但遭拒绝。陈开仪在网络平台宣布要众筹收购盛装，对手向霆锋竟然公开表示欣赏同支持，究竟向霆锋有咩后着？而盛装嘅结局又会系点？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上的九点三十九分的时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欢迎听众打电话上来1872388，做乜嘢呢？就晨光 Morning Call 噃。 冇错啦，咁啊点唱啦？无论是生日的祝福啦，定还是咧可能一啲日常生活的一啲美事乐事分享，我哋都无人欢迎啦。 咁啊靠两位啦， 吓点解？ 点啊？我行开去整机器啊！ 好快整完噶啦，转头有再见啦。 辛苦晒。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睇多两间先啦，成日都话平嘢冇好，好嘢冇平，但系呢句说话又唔系一定嘅。睇一啲调查报告，有时候平嘅货品可能佢嘅质量好过最贵嗰啲，所以我越嚟越唔相信呢句说话。不过好多人仍然觉得啲嘢贵啲一定好啲，系嘅系嘅。所以唔同品牌、唔同产品都有唔同嘅捧场客。但係如果相同嘅产品价钱有分别，你又会点揀？又係喎，同一件产品喺唔同嘅铺头价钱也不一样。有好多朋友去外国旅行，如果喺街头买咗嘢，喺街尾见到相同嘅货品都唔入去睇。原因是如果发觉街尾间铺头平啲，你会觉得好唔抵啊！梗系啦，一条街嘅距离，价钱有分别。你可能会话啦，点解你唔行晒条街先，睇下边间铺头平啲先去买？旅行梗系想争取时间，仲要逐间铺头格价，边有咁多时间呢？但系如果喺自己身处嘅地方，你又中唔中意周围行？睇下边度最平先去买呢？买嘢通常分开两类人，一种系唔好嘥我精神，我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周围格价，最后可能只系差十蚊八蚊，倒不如留翻啲时间做其他嘢。另一种就系、是、我情愿行多两步，睇多几间，觉得价钱啱心水先帮衬。我好鍾意格价，当然唔想有买贵咗嘢嘅感觉啦。有次一个朋友问我，差嗰少少钱你都唔自在㗎啦。我朋友讲呢句，可能佢以为我真係搵好多。其实呢个系错觉。格价之前都会经历好多唔同嘅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好多乐趣。你可能会话啦，唔系呀嘛，买件嘢啫，俾钱就买㗎啦。如果你咁谂，可能会错过好多时刻噶。买嘢之前，其实会分开几个步骤。首先，你会知道有呢件产品嘅出现，然后你会开始收集相关嘅资讯，跟住得到产品出现嘅日期，不断期待。当佢推出市面，就会睇下自己愿意付出几多金钱，最后分析所有原因，

唔紧要嘅，主厨走咗咧，我啊顶上，呢个真系冇得说话。 我头先听到嗰啲切嘢声咧、砧板声同埋洗菜声咧，我都觉得 OK 啊！我连完全唔识煮嘢都想跟你学下。 咁、就好啦，因为咧，我今日咧同大家讲呢一个嘅 recipe 咧，真系老少咸宜、如果你中意咧，即系一路睇戏一路饮嘅时候咧，就更加理想添。 小食嚟， 饮品嚟噶，因为饮品咧，其实喺食物嘅环节入边咧，就占咗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地位嘅。无论你系食乜嘢。也好啦，一杯好嘅或者系啱嘅饮品咧，系可以令到你个心情放松啦。与此同时间，亦都可以发挥到嗰个食材嗰个嘅美味嘅，即系例如啊，例如咁讲啦。食壽司點解飲綠茶呢？因為可以清除口入面嗰啲原本食完嘅魚生味嘛。咁、你食第二嚿嘅時候，先至可以再品嚐到一種新嘅味嘅。咁所以我有陣時食飯嘅時候咧，無論食咩，我都會揾翻一啲啱嘅飲品，然後又即係沖淡咗個味又好，或者令到個口腔入面有一啲新嘅味道都好，咁啊可以不斷咧就刺激嗰個味蕾。因為食物咧好得意嘅，譬如你食叉燒飯咧，你一路係咁食叉燒飯。你冇飲過嘢嘅話咧，個叉燒飯會越食咧，你習慣咗個味道之後咧，你就佢都係好食嘅，但係你會好容易咧就會令到佢最美味嘅部分咧就遺失咗， 就會越食越飲完咯，係嘛？ 會 㗎，飲完 會㗎。例如你一盒叉燒飯啦，當我食咗佢四分一嘅時候，假如我能夠譬如係飲啖湯或者咧就係飲杯茶，跟住我再食個叉燒飯嘅時候，我就可以將叉燒飯嗰個味咧重新再食過啊嘛。咁呢個先至係可以保存到。我喺食一種食物嘅時候，佢嗰個嘅美味繼續食到落去。 咁唔係即係好似啲食評家咧，即係嗰啲參賽者與參賽者嗰度送之間，咪要飲下水嘅，係咪即係同一個道理啊？ 係 啊，其實都係噶。如果一碟嘅咖喱你好中意嗰個辣味嘅，其實你食下食下咧，你發覺嗰個辣味咧，因為你習慣咗嘛，就會開始唔見咗啦。咁於是乎，如果你能夠飲啖水。跟住你嘅口已經清淡咗啦，然後再食翻個咖喱，你又可以再刺激翻個味蕾，品嚐翻嗰個咖喱嘅辣味嘅。咁所以飲品咧喺一個食物入邊咧就佔據嗰個位置咧，好犀利噶。 咁但係對個胃又唔好喎、 点解？ 不停咁食嘢，跟住沟落去，食嘢又沟落去。 你只可以话快啲饱咯。 同埋食物会发胀咯，系咪？即系我妈成日细个就系话，你食完面包之后唔好饮咁多水啊，如果你会晾住个胃啊。 所以咧，你见到譬如法国菜咧，佢哋都有几多嘅饮品喺入边嘅。咁法国料理入边，佢自己一路食就一路饮啦。佢虽然咧食物嗰个量咧，其实正宗嗰啲，佢就唔系话好多嘅，即系接近法国宫廷嗰啲，佢唔系好多，但系佢都几饱，因为佢不断系咁饮啊嘛。咁变相咧，如果你唔计嗰个酒精嗰个嘅。卡路里嘅时候咧，其实佢唔系话特别肥或者特别咩嘅， 咁即系个利润最高，个份量细又最贵， 系咯。跟住佢开始走，跟住 开始走又收得贵。 佢虽然份量细，咁但系咧，例如佢用嗰啲黑松露去到教一个汁出嚟，先淋喺上面咧，所以佢用嗰啲食材咧就贵啦。咁点解佢有阵时法国菜嗰个嘅价格可以飙升得咁犀利咧？系因为佢本身佢连个芡啊。佢都係用一啲貴嘅材料去到做出嚟俾你，所以佢先可以收到個價錢啊嘛。 有咩介紹啊？今日嘅飲品 好嗱，今日嘅飲品咧，咁啊係一個咧老少咸宜嘅。咁啊，首先咧，大家就要準備啲材料嘅。材料咧，大家可以準備定一罐嘅蘇打水啦。跟住亦都可以準備定一罐嘅汽水，即係有蘇打水，亦都有汽水。 即係咩味都得嘅，自己中意嘅。 我自己就會選擇係白色。類別嘅汽水， 因為你想個顏色靚啲係咪？ 我話顏色靚啲，同埋個味會 match 啲。 哦 okay、 因為如果你用提子或者橙味嘅汽水咧，就未必 match 到落去。啊，點解咧？因為你聽埋啲材料就知啦。咁除咗有蘇打水啦，同埋呢一個嘅白色嘅汽水一罐之外啦，亦都咧就要準備埋呢個薄荷葉。砂糖。係啦，砂糖。然後咧就會準備埋呢個青檸檬。仲有 咧。 咩啊？ 你有汽水仲要落糖，阿妈闹噶啦， 系咯， 太甜啊！ 阿妈冇试过，阿妈试过咧，下次都嗌 encore。 我其实唔落糖会唔会好啲？我自己好怕甜嘅，因为 个糖咧就我嚟玩嘅，系啦，就点样啊？我讲埋啲材料先，咁啊要准备埋呢个青柠檬啦、士多啤梨啦，同埋有普通嘅柠檬汁都得嘅。 好似 几 好味喎！听嗰啲材料已经 要准备埋啲碎嘅冰啦，好啦。跟住咧，到你開始整嘅時候咧，你可以首先咧就喺個砧板啦，乾淨嘅砧板嗰度咧，就將嗰個糖咧就一層薄薄地滲喺個面先。然後咧，你可以因為我呢個都幾建議大家用玻璃杯嘅，用玻璃杯。咁你用玻璃杯咧就反轉佢，就喺嗰個砧板上面 杯 邊嗰度印曬一層嘅砂糖落去。咁你個杯就本身都已經好似好靚啦，因為你透明水晶杯或者玻璃杯，跟住你個飲水個位咧，那個圓形位咧，亦都有一層嘅砂糖。係 咪首先要 濕少少水喺個邊嗰度先黐到咧？ 其實 都 唔使 咩？ 係啊，黐到 嘅。 係啊，砂糖好易黐上去嘅。好，然後咧你就可以開始咧就落一啲嘅水果先嘅。落水果咧就頭先準備咗嘅士多啤梨啦。跟住就青檸啦，青檸咁當然係切啦。譬如你少粒俾你細粒嘅，你開四其實都得噶啦。跟住咧就青檸亦都可以，譬如開二啦咁樣冇錯啦。亦都要準備埋啲薄荷葉，咁你就諗到得啦。咦，你已經有啲士多啤梨啦、青檸啦、薄荷葉啦，同埋你落埋啲檸檬汁。 我已經幻想到嗰隻味啦。 係啦，跟住你就加一層嘅碎冰，加一層嘅碎冰都係薄薄地碎冰咁就得噶啦。好啦，然之後咧加咗碎冰之後，你就落第一層咧，之後你就加呢個蘇打水。然后就轻轻咁样搅匀，就唔好连埋下低嗰啲反埋上嚟，轻轻搅一搅佢啫。好啦，搅完之后你准备咧就再第二层咯。第二层你亦都可以咧就系加入多一啲嘅柠檬叶或者咧就系薄荷叶喺嗰度就垫下底嘅。好啦，跟住又再加多一层呢一个嘅薄冰。同呢個碎冰，跟住你就將準備咗嗰個嘅白色嘅汽水咧，就輕輕咁倒落去，唔好倒得太快，輕輕倒落去。咁你就發覺咧，喺個水晶杯度、玻璃杯度有幾層嘅 layout 喺度嘅。咁摸起上嚟其實都已經好靚噶咯。好啦，跟住咧，當個面嘅時候，你再落多一層再薄啲嘅碎冰喺度，跟住咧就再落埋最後嘅薄荷葉啦，幾塊，同埋呢一個嘅青檸，你就可以呢個將佢切片咯，咁啊插喺側邊，咁就好靚啦。咁飲起上嚟嘅時候，你就發覺咧由個底嗰度咧一路飲嘅時候咧，你除咗會有水果嘅味道啦。跟住再飲嘅時候，你會因為佢啲冰咧就會溝稀咗佢入邊嗰啲濃度啊，咁就會慢慢飲落去嘅時候，你就會有唔同嘅層次喺呢一杯嘅飲品嗰度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試下呢一個雜果汽水特飲，咁啊睇下大家飲完之後咧會唔會特別醒神啦嚇。 好啊！林慧的享樂時代。 好啦，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同阿白元豪啱啱介绍嗰一杯嘅饮品咧，都非常之合衬嘅。因为咧，你头先讲嗰杯饮品咧，都令到我谂起咧，我有好多朋友咧就好中意去一啲热带嘅地方去旅行啦。嗱，虽然咧以前嘅概念咧就系觉得如果香港嘅夏天越热，譬如而家咁样啦，室外录得气温31度，加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时候咧，啲人通常就会避暑嘅，暑假嘅时候就会去啲冻嘅地方啦，即系可能去喺欧洲啊嗰啲啦，咁就令到咧自己好似个体感温度就系、是，香港咁热啦。嘅时候咧，自己影啲相出嚟，即系着晒雪褛啊，然之后可能系搭下啲雪地啊，咁样嘅情况嘅。咁但系咧，而家你知啦，即系都飞唔得远啦，亦都即系除非你有好长嘅假期可以容许你真系可以隔离啊，各样嘢啦。 就算啊，你当时可以去或者将来可以去咧，其实去到冻嘅地方你都系热嘅。 点解啊？ 即系必定系晒嘅嗰度。晒命啊嘛，去到 都系，唔系我哋更晒啦，喺香港嗰啲吓，加多个日头俾你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即系今年咧，我都同小朋友几致力咁喺香港揾一啲唔同嘅地方去玩啦。嗱，我个女咧就有一个好强烈嘅要求咧，就讲咗一段时间噶啦，就系话咧好想去沙滩。嗱，我知道小白同阿 O 咧，因为你哋啲社交平台咧都有影沙滩嘅相出嚟。我知道你哋系勇士嚟嘅，你哋真系唔怕晒，唔怕热、 哦， 都净去沙滩嘅。 系啊， 我真系中意晒黑嘅，系。咁多年都系咁样， 晒黑咧。如果上镜化妆都唔使点搞， 即系唔使， 因为你本身都够黑，化妆师都会同你讲你唔好再搞。 我唔谂 就化啦， 晒黑咧，自己个人咧感觉上 健康啲。唔系男士好啲嘅，我觉得男士嗱呢度最白系钟哥啦，钟哥系咪唔中意晒太阳先？ 唔系啊，我中意嘅，但系咧 晒唔黑， 晒唔黑啊，即系 真系个。 我曾经好努力试过，即系嗰啲最健康嘅晒法，点样？十点前嘅太阳，4点后嘅太阳，你先至晒。 跟住点啊？你就摊喺沙滩度， 咪摊喺度晒啦咁样。好健康咧，要晒好多个月，系讲好多个月，皮肤开始变色。 你咪摊咗喺阴凉处啊？ 唔系，真系对住个太阳，但系十点前四点后啊嘛。咁跟住咧，但系一唔晒两个礼拜啫，即刻打回原状。 哦， 即系好快。咁如果有阵时开工你晒，即系真系可能系曝晒咗喺出边咁样咧，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但系第二日即刻红。 哦， 跟住隔一日马上痛， 哎呀，先啦，你冇呢个晒黑嘅效果， 即系嗰啲毒嘅太阳咧，你就唔会晒黑， 系啦，温和啲又唔得， 跟住痛，然之后第三日咧。就甩皮啦，跟住之後就變翻咁樣。 哦，嗱，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搜尋一啲地方咧，就是、因為我真係怕曬嘅，而且亦都驚住咧炎炎夏日咧會怕中暑啦，所以就揀咗一啲咧香港嘅室內沙灘帶小朋友去玩啊。係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喺有冷氣嘅地方，亦都可以享受呢、這個 室內沙灘。 係啊，親子樓呢啲咧，好似我呢啲咁冷啊，而且好怕曬嘅人，亦都好真係好有意識強嘅，驚住中暑。小朋友始終唔曬得耐啦，咁可以玩得耐啲咯。 咁不如你自己喺屋企。 咁又唔得， 都 要出去同啲人一齐玩下嘅。咁但系所以咧，今朝早咧配合埋呢一首歌，可以感受埋室内沙滩嗰种热辣辣嘅气氛。大家都可以揾下多啲唔同香港嘅好去处，好好享受大家嘅阳光假期啦。 深深。